大家好，我是 Janice 蔚蓝。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和谦卑，因为我们的生命很短暂，每一秒都很珍贵。同埋面对世界呢，要保持一个小朋友的心。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今日三八妇女节，祝各位听紧嘅各位靓女们妇女节快乐。我系小张张， 祝大家妇女节快乐。我系小薇， 祝大家妇女节同埋妇女节翌日，妇女节翌日嘅翌日都快乐。 祝大家365日都快乐。我大过你。 你最大。 Cause I've heard it all before, and I've been down there on the floor. No one's ever gonna keep me down again. Oh, yes, I'm wise, but it's wisdom for the pain. Yes, I paid the price, but look how much I gained. If I have to, I can do anything. I am strong.'Cause it only serves to make me more determined to achieve my final goal. And I come back even stronger, not a novice any longer, 'cause you deepen the conviction in my soul. Oh yes, I'm wise, but it's wisdom for the pain. Yes, I pay the price, but look how much I gain 我们呢就经典的歌曲 Hannah Ready 的歌曲，开始我们今天星期五的节目。早晨早晨。愉快周末星期的早上，我们有这首 I am woman。 今天多云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初时有几阵的微雨，吹和缓的清劲东北风，未来数天有雨，天气会清凉，最低温会下降到周末15度。星期一样会有校长同你玩游戏，同埋有车路的士嘅吓。好啦，两位都系中意喜欢食嘢嘅人啦。咁我想问你哋，喺你印象中咧，咸同甜嘅嘢咧捞埋咧好唔好食，或者你试中唔中意食嘅咧咸同甜？其实咧有好多啲例子嘅。 嗯， 例如如果你中意食肠粉啊，咸嘅加啲豉油，但系你会，我唔知道你会唔会，我会啦吓，劈一大劈嗰啲甜酱、 我唔中意， 你唔中意， 我唔中意。咁你话咧，我中意原味。 嗱，我唔系讲茶楼嗰啲， 原味净系少豉油、 熟油啊，唔要甜酱。 我系讲嗰啲 咩芝麻、花生酱甜酱， 冇馅嗰啲，即系最传统细个食嗰啲，系啦，你唔中意嘅， 唔中意， 唔知点解？可能嗱，即系以前咧，阿爸阿妈佢系咁食咧，我又觉得系好自然地又咸又甜，其实系嘅。咁你嘅以前我细个，阿妈又教我咧食咸肉粽咧。 加大劈嘅砂糖，我到而家都改唔到，系啦，都改唔到咸沟 嗰个咸蛋咧，再饮啲砂糖，真系不得了。 咩嚟噶？ 好味啊！ 咸蛋饮砂糖 啊！哦，即系佢唔会， 佢唔会啦。 我哋电波商量啦，咸、蛋再饮砂糖系好好食噶。 嗰啲咸肉粽啊，什么果蒸粽啊，哇，真系有。 我唯一唔中意咸肉粽里面嗰嚿猪肉啫，我觉得嗰啲油咧 肥得滞啊嘛， 好似好邪恶。 系啊， 嗰嚿猪油好似唔系俾你食噶，系等佢蒸嘅时候。用咗渗啲油喺嗰、那个诶、当你一整开佢个横切面嘅时候，你就会 feel 到嘅只佢成只粽系零嘅，零身嘅，嗰阵猪油啊嘛，其实系，但系猪油捞饭又好好食噶， 都 系 啦，不得之了啊！ 仲有一样甜沟咸嘅，唔知你哋会唔会试过？就系、是、咧，人哋话食西瓜咧。沈啲 盐啊，吓、会试过， 系因为咩用法我唔系好记得， 令到佢甜啲， 系啊，吊起个甜味、啊， 系因为嗰样嘢甜同咸系两个 contrast 嚟噶嘛、啊，当你希望佢再甜啲嘅时候嘅话，你咪加啲盐落去咯，个、理由系咁样。 所以咧，好、多呢啲甜沟咸嘅，即系尽管你喜唔喜欢都好啦。咁日本最近咧，有啲人咧就影咗一间铺头，佢推出咗咩咧？嗱，首先咁讲咧，佢哋有一种叫蜜瓜包，蜜瓜包系甜嘅，全部都系甜嘅，系、蜜瓜包，有啲类似我哋香港嘅菠萝包啦，有啲甜嘅，上面嗰啲叫酥皮啦。咁佢推出咗一个叫豉油味嘅蜜瓜包，即系咸加甜嘅蜜瓜包。咁、但系又话好似反应初步都好好咁。但我成日觉得呢啲咧叫新咩咩，好多人都想试下先，即系中唔中意就真系 我接受唔到 豉油味。 豉油呢两个字 系啦，即系其实即系你食鱼生嗰啲咯。佢最主要咧就系做面包嗰个人，佢话因为有一次佢食鱼生，突然觉得今日啲豉油好好味。不过你豉油点鱼生好味啫，但佢就话可唔可以试下将鱼生豉油捞埋落去个制呢啲叫甜包咧咁样。不过真系唔知道，可能第一个加呢、這个你头先你讲嗰啲咸蛋黄加砂糖，第一个都觉得得唔得噶？但系有啲人中意咯，咁系咪撞起个化妆得唔得？ 你讲起我又 点啊？又想食啊？ 其實講起咧就豉油嘅話，其實都有研究嘅。 係， 如果即係大家中意煮嘢嘅話咧，發覺嘅就係豉油係有好多種嘅， 千萬種， 生抽、老抽、甜豉油、醬油，甚至乎嘅就係佢究竟嗰、那個。讲紧都系生抽系列啦，即系你讲紧嘅就系头抽嘅 virgin 咩，即系等于你嗰啲 olive oil 咁样啦。咁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话，其实系每一样嘢摆喺唔同嘅料理上面嘅话，都会有唔同嘅作用嘅。 系啊， 所以我唔知道嘅就系 Michael 你所讲嘅呢一种嘅就系话，佢将呢啲咁嘅豉油摆咗落去嗰个面包系个甜嘅面包上面嗰度咧，就去焗制呢啲咁嘅嘢，系边一种豉油？因为其实有一种豉油系就系甜豉油，甚至乎若果你要再考究一啲嘅话咧，就算你用喺唔同嘅地方，我都有唔同嘅豉油。例如嘅就 系 有煲仔饭嘅豉油，同埋又有蒸鱼嘅豉油， 不得了， 全部都系唔同嘅。所以其实即系你话系咪佢其实豉油唔系咸噶，系甜噶？ 我有问题。其实咧有蒸鱼豉油，有蒸鸡豉油，其实系咪都系一样嘢？只不过啲商家。巧立名目 呢个一定系啦， 系啊。 但系若果你话真系 加少少、减少少， 啲糖咯，糖摆落去几耐咯。有时若果你要腌嘢嘅话，你都会咁噶嘛。你要摆呢个豉油之外嘅话，你要摆糖噶嘛。你要摆落去，帮佢沟完之后嘅话，先再腌，跟住鸡翼也好，或者系肉也好嘅。即系我谂可能就系呢一个咁嘅感觉咯。所以我又唔觉得佢就话所有嘅嘢系。观感上面你会觉得嘅就系话啊豉油应该系食饭嘅，佢系咸嘅，但系佢摆落去面包又得唔得咧？或者佢摆落甜品又得唔得咧？冇人话唔得嘅。 系啊，冇人话唔得。 正如你所讲，我谂相信佢讲紧呢一个面包嘅话，都系巧立名目啫嘛。唔好食嘅话，咪唔出咯。 系啊， 咩起码你人流会多一阵啊，即系你会睇去买试。唔好算话下次唔买咯，但起码你已经攞咗个签名咯。咁个记者影完之后，佢话咧个面包咧就唔再系蜜瓜包嗰种颜色，就变咗轻淡嘅褐色，即系可能佢都想视觉上系啊，俾你讲，因为如果你又系绿色咧，啲人觉得冇乜分别咯。咁佢专登整埋咁有少少淡褐色嘅，咁就系叫豉油嘅蜜瓜包。咁我都冇乜所谓。如果我会买嚟试下， 唔试 试下啦， 我忠于自己。 如果你話日本嘅話，其實有時佢啲味噌都成日乜嘢都落噶，係咪？佢嘅雪糕佢都有噶，係咪？有好多你話可能糖佢都有噶。我曾經試過買一啲嘢叫大家翻嚟試，仲記唔記得？ 記得， 係啊， 古靈精怪 係咩糖啊？記唔記得？ 公仔對唔住，即係嗰啲即食面嗰啲糖。 冇錯啦，就係我試過就喺高山市啊嘛，嗰陣我見到嘅就係佢有一盒嗰啲糖嘅，就係我哋睇呢個再見螢火蟲。咁嗰個妹妹咪好慘嘅， 變 咗果汁糖嘅嗰個咁樣嘅罐，我就覺得咦咩嚟嘅咧咁樣？佢門口嗰度咧寫住一大扎啲咁嘅日文，我噶唔知寫乜啦。但係佢一攞起嘅時候，你見到嘅就係佢有碗面，就係拉面，聲稱嘅就係拉面味嘅糖。咁我就拎翻嚟啦。咸又唔系，甜又唔系、 哦，我唔得。 有啲笋味，跟住又有啲唔知啲咩味，总之嘅就你觉得古灵精怪嘅，咁跟住就拎翻嚟系玩嘅啫，已经摆咗喺欣欣个台面度，冇人要。 几多年前？ 旧年啦，就系、是、系啊。 嗱呢啲 咁嘅 古灵精怪嘢咧，我真系试过一次，我自己好中意嘅，就系一个厨师朋友，佢整咗一个叫做龙虾雪糕俾我食，好好食，我依家都觉得。 但我想问龙 虾 噶。 系系系点咧？ 龙虾味嘅雪糕， 咁有冇龙虾肉？ 有啊，佢整咗上，佢自己整个雪糕，佢自己打嘅个雪糕，我觉得好好食。但我试过一次，咁佢冇。 咁系咸味定系甜味？ 甜嘅， 但系有龙虾肉喺里面嘅， 冇错。 你觉得好食喺咩度咧？你唔觉得有违和感啊？有 冇 啊？ 冇冇，因为佢我呢个朋友佢做 分子料理 私房菜嘅，咁我已经接受咗佢呢样嘢，即系有啲。新嘢喺裏邊， 冇錯，嗰啲一定要有 嘅。即係嗰個概念，我已經入咗啦。咁然後佢話：俾你試下，因為佢未出嘅嗰陣時，咁俾咗龍蝦雪糕我， 俾你試菜咯。 係啦，哇！我真係好食喎。 其實俾你試菜好嘥嘅喎，你咩都話好食㗎。 我第一。你嗰個核突拉麵糖， 得唔到真正嘅意見， 我冇話好食。 核突拉麵糖唔係淨係你話唔好食，係全台嘅人試過都話唔好食。跟住阿斌仔曾經同我講過，佢話我俾你試下，俾我要我要咁樣。到最尾就我發覺，我偷偷地發覺嘅就係佢抌翻去，抌翻去阿欣欣嗰張台面度，你明唔 明 啊？我幾傷心啊！我千山萬水。带翻嚟俾你哋试下， 我都觉得佢哋好离谱啊！ 系 啊，咁咯， 系啊。你再讲翻话，真系雪糕咧，我都有试过。我有讲过嘅特别味嘅，你又好似你咁样讲啦，就系嗰啲唔知咩得到咩咩年，系啊，咁嗰啲，佢耐唔耐嘅，我一定要试一啲新嘅嘢嘅，呢个必定嘅。咁跟住我有一次嘅就系去到有某一间嘢就喺沙田嘅。咪去到啦，咁跟住咧就拎个餐牌嚟啦，就话如果系嘅话咧，你哋要讲定俾我哋听，你嘅甜品要食啲乜嘢，因为佢系要即刻整。咁跟住我哋就吓咁夸张，哇，觉得自己好高贵。咁跟住咧，我好好睇啊，冇一样嘢我识嘅，佢里面一样系有蛋糕，一样系有呢个雪糕，但系啲雪糕系咩嘢咧？沟嗰啲嘢你根本系冇谂过嘅，腐乳。 我接受唔到，因为我觉得好咸啊， 同埋有一只。就是中国的白酒，一个是个名嚟嘅， 嗰只我出名。 咁我就觉得，咦，呢一只我谂系啦， 应该好香嘅。 好似有一个是豉油啊，对唔住，系腐乳芝士蛋糕。腐乳芝士蛋糕，我觉得应该系沟得埋嘅，因为其实芝士又甜甜地，嗰种味都系呕出嚟嘅啫嘛。咁我就我又有啲人讲过就系话，即系其实腐乳系中国人嘅芝士嚟噶嘛。咁我就觉得个嗰个系非常好味嘅，佢就辣辣地，跟住就有呢一个嘅就腐乳。味，但系你再 dip 落去嘅话咧，又有呢一个 芝士 味 浮出嚟， 所以咧佢就系有三个层次嘅。咁我就再食头先我所讲嘅就系中国有某个白酒，佢嗰个雪糕咧好味到不得了。 一个酒佢本身好香 嘅，佢本身真系有酒味， 因为佢一嚟嘅时候，你一摆低，你先闻到佢一阵香味。再食落去嘅话，因为嗰只白酒系甜甜地嘅，所以系同呢一个嘅雪糕 系 好夹嘅。哇！嗰次我就觉得真系好。 我又想问下两位啦， 结婚就真系好好。 腐乳咧咸噶嘛，有时候啲红辣椒喺度咁，你哋会唔会渗啲砂糖喺面食啊？ 唔会， 咁得意。你食紧乜嘢先？食紧咩？即系净系食腐乳。 系啊，细个冇。 灰腐乳嘅你所谓， 净系食腐乳咸， 所以咪渗啲砂糖上去咯。 嗱咁咧冇嘅，但系咧我记得以前 其实如出一辙，我嗰个咸肉粽 唔系啊，但 系砂糖 真系好咸噶。 系啊，所以我妈咪渗啲砂糖。 腐乳唔可以咁样食噶。嗱，以前咧我见咧啲比较。 較窮啲嘅，唔可以咁講嘅，即係比較慳啲人咧，佢會點咧？係一磚富裕就送碗飯嘅啦。 咪我哋咯，我個 family 就係咁樣一路一路走過嚟啊！係啊，係真係審 真 係 送飯 嘅 我哋。 係啊， 屋企以前有好多呢啲嘢㗎，你有冇留意 啊？ 以前一定會有一罐腐乳啦，又會有啲鹹蛋以備不時之需 啦， 蝦米啦，唔係我講緊嘅就係呢啲咁樣嘅嘢，樽樽啱啱嘅嘢，可能會有一樽紫薑。 甜酸菜有冇啊？ 橋頭， 橋頭 有冇呢啲嘢？有，一定有呢啲。 你而家咪成個口都係口水。 又或者係辣蘿蔔，嗰啲都係嘅。當你屋企冇乜餸或者冇咩嘢食，就煲個白粥，跟住就夾呢啲咁嘅嘢。 我腦海真係浮現成家人嘅台面，得一碟腐乳，我浮現咗出嚟啊！但係即係好似好咩咁啦。但系谂翻上嚟都好温馨， 个个都 系 咁噶啦。以前 我哋就 系 咁样挨翻嚟噶啦， 笃少少。 系啊， 点解你笃咁多？ 唔系最紧要就系食饭，系咪？最紧要有饭。 坐一家人就咁坐喺度， 饭就好大碗嘅。 系啊，夹住嗰嚿腐乳。 有冇试过嘅就系咧，屋企真系乜嘢都冇嘅时候嘅话咧，捞滚水，好兴 捞 滚水，或者系捞茶，系啦，滚水，冇汤咩都冇食。 我知啊，但系茶叶系过年先有噶咋，我哋屋企。 你唔使同我比， 我都好少少，起码我捞嗰啲生抽定老抽，有啲颜色爬咗佢就算。 即系三个里面嚟讲嘅话，佢真系有钱仔嚟噶，佢仲有豉油可以捞， 好富豪啊！捞豉油。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就《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刊宪，草案定出各项罪行的刑罚，其中的叛国罪、叛乱罪刑罚最高，一经定罪可处终身监禁。條文指出，任何中國公民意圖危害中國的主權、統一或領土完整，而使用武力或威脅使用武力，可判囚終身；而任何人罔顧是否會危害中國的主權、統一或領土完整或特區整體的公共安全，在特區作出暴力行為，同樣可判終身監禁。至於煽惑中國武裝力量成員叛變，一樣可判囚終身；如協助中國武裝力量成員放棄職責或擅離職守，可被判監七年；如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加刑至，可被判監十年。至於任何人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罔顧是否會危害國安而損壞或者削弱公共基礎設施，一經定罪可判監二十年，如涉及勾結外國勢力可判終身監禁。政府就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刊憲，草案定出國家秘密的定義，包括關乎中國或特區事務重大決策的秘密，關乎中國國防建設或中國武裝力量的秘密，關乎中國外交或外事活動的秘密，關乎特區對外事務的秘密，或中國或特區對外承擔保密義務的秘密。至於關乎中國或特區經濟、社會發展、科技發展、科學技術的秘密，關乎維護國家安全或特區安全或偵查罪行活動的秘密，以及關乎中央和特區之間關係的秘密，亦屬國家秘密範疇。草案又定明指明披露的含义，包括要考虑其目的是否揭露严重影响特区政府依法执行职能的情况，涉及公共秩序、公共安全或公众健康的严重威胁，亦要考虑披露国家秘密所照顾的公众利益和是否基于紧急情况。 全国两会继续在北京召开，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发表工作报告。他说过去一年，全国人大常委认真履行党法法律赋予的职责，包括完善国家安全立法，制定粮食安全保障法，全方位落实粮食安全法治根基，修订反间谍法，将防范化解风险的关口前移，丰富反渗透、反颠覆、反泄密斗争的法律工具箱，修订保守国家秘密法，健全保密管理制度和监管措施。赵乐际又说，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关键一年，亦是全国人大成立70周年，常委会会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法治保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今晚东风增强，展望未来两三日有雨，天气清凉，最低气温大约15度左右。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星期一雨势较为频密。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349点，升119点，成交金额2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20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59点，跌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72蚊，升1蚊；盈富基金16.5元，升1.3元。美团是85.25元，跌2元；阿里巴巴71.2元，升5元；恒生中国企业57.18元，升4.4元；中国银行3.16元，升5仙；药明生物17.2元，升1.2元；友邦保险60.9元，升2元；中国海洋石油17.46元，升2.6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21，英镑10.021，瑞士法郎8.918，澳元是5.181，加元5.816，新西兰元4.83，欧元8.564，每百日元对港元5.2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988。日经平均指数报39,935点，升336点。港金报20,15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157.22美元，卖出2,15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咧，长青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长青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咧仍然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畅通，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多，排到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西环的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山道对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告士打道近住税务大楼。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由于受爆水管影响，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住花园街的部分行车线是需要封闭的，一带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和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来回。 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历经风雨，依旧温暖。家，我心我城。 由接冰饰演嘅郑家三叔郑斌，将成个郑家撑起嚟；而由刘琳饰演嘅郝琳，对于西决同埋东域嚟讲，佢系一位开明嘅家长。不过对男音嚟讲，佢就系一位难搞嘅老妈。 国剧八三零，家，我心我城，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喺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每个人都可能喺唔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俾个机会我，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下午1:00， 放手快活人。 星期一早上10:08，嗱好多咧唔同嘅故事咧，真人真事啊，即系喺唔同嘅人身上咧，有唔同嘅感觉嘅。咁啊，话说有位男士咧，咁就分享咗咧网上咧喺国内嘅一啲经历嚟嘅。咁啊，坐高铁一个长途嘅课程啊，即系长途嘅路程啊。 系。 咁咧，佢啊影咗隔离。直接佢隔篱个位个女仔一张相，咁就唔系影晒嘅，即系纯粹影半边面咁样。因为咧佢留咗言，佢摆上话以后呢位女孩子即系唔好再靠住陌生人瞓觉啦咁样。因为坐咗下咧个女仔好眼瞓啊，就挨住咗佢个膊头瞓觉。咁又唔系责怪佢嘅，佢话我咧成程咧厕所都唔敢去啊咁样。咁摆咗上去啦，咁跟住咧，你觉得呢个故事发展落嚟会系点咧？ 爱情故事啦，因为我都有追踪呢个故事。 你冇讲嚟做咩啫？如果系冇，佢冇反应嘅就唔会报告啦，唔会报道就唔会今日攞嚟讲啦。 咁唔系嘅， 好易掠上去就好易知道嗰个情况系点样，一定系啦。 咁即系其实都有啲叫做赞嗰个男士嘅，即系话佢有风度，即系唔起身。因为你其实你有啲人，你可能会我去厕所咪去厕所咯，或者我拱拱佢喂唔好瞓啦咁样吓，好重啊你个头咁样，可以 哇真系好重噶，原来啲女仔瞓觉枕落嚟咧个头真系特别重噶喎， 你 有。你 嗰个唔重，净系女仔啲头重嘅， 唔系黐线，冇试过挨落个女仔度啊！ 你个个瞓觉个头重噶啦，喂， 我 话 我俾你听， 整整落 咁样挨唔算最重， 系 你知唔知咩情况最重？唔系啊，我嗰日个剧咪就系讲呢样嘢啦。阿小羊羊系做，如果佢坐喺公园长凳， 系 你即系佢将成个头当你嘅大髀当好似枕头打横嗰啲重重啊， 系咩？ 因为你头先你讲嗰啲系侧挨落嚟啫嘛，就唔系成个浸扎落去啊嘛。嗰啲不过好多情侣都照系咁啦，系咪？呢啲风度嚟噶嘛？ 系啊，唔系我试过有，譬如话坐车啦，短程嗰啲车啦。佢枕落嚟，我都唔会整醒佢嘅，由佢咯。 你梗唔会啦，咁难得。啱唔啱先？即系难得人哋可以枕落嚟，咁无谓扰人清梦啦。 表达你大方，俾大 梗系咯， 唔 会扰 人清 梦 啦。 但 系 如果 佢瞓得着， 但 系 如果 系 我枕落嚟，如果系好似我咁样枕落嚟，你会唔会都系咁大方？ 第一，我唔会俾你坐我隔篱。杜绝咗呢样嘢，你会唔会啊？你小姐， 我不嬲都中意坐单边。有啲两个位，咪一个位，我一定系行住嗰啲一个噶。我真系好唔中意同人坐噶，其实 我都觉得系，特别坐飞机 啊， 特别坐飞机啊，监长 有时唔系你拣噶嘛。 仲有一个陌生人 啊，系啊，唔中意， 我唔中意。 我有冇喺度分享过咧？我嗰阵时咧，中学嘅时候同个同学游水，走啦，咁于是咧就 仲系着住啲泳裤啊，咁样 即系 坐嗰啲巴士走啦， 系啦， 即系游水碌啦咁样。好啦，咁啊，即系好多人。咁次咧，我同学咧坐咗另外一张凳，我坐咗一个外国嘅洋妇女，即系一个点讲咧，外国嘅女人啦，佢隔篱啦咁样。到去到总站咧，我一扎扎醒咧，我瞓着咗，我同佢走咗。 系 咁，收尾我咪闹佢咯，你做咩唔理我？咁落咗车，佢好惊啊！ 惊咩？ 因为我挨住嗰个外国女人瞓觉，佢话好似好尴尬，所以佢唔理我，有佢走。 都几尴尬咯， 系嗰阵时中学生啫。 可能佢未到站已经落车啦，佢见到啲咁嘅事，佢嗰啲惨不忍睹，你叫丑 态不露，丑态不露，丑态不露。 其实佢已经来回咗总站两次，睇晒系啊，即系到总站再翻去海滩，再翻转头。 有时会嘅，即系如果你隔篱有人咧，你瞓翻一觉咧，你系。好不自制地，即系你系会 挨 咗 个，挨咗个，系啊系啊， 系咪先？ 但系我发觉咧，我瞓觉咧，我如果即系记住唔好整隔篱咧，我就会向前冲。其实向前冲又好危险嘅，我坐地铁试过啦，咁样向前， 趴咗落地啊嘛，成 撑啲就扑咗落去地下嗰度， 系啊， 其实真系唔系几好啊。同埋我最憎就系撞落嗰啲小巴嗰条铁嗰度啦，好痛嘅，好痛。 落车你个头咪红晒咯， 系啊，但你冇办法，你真系如果攰 起上 都要系要面一阵嘅。咁点啊？嗰个男士同 最后发生咗爱情故事咯，因为嗰个女仔又睇到嘅。咁啊，同佢讲对唔住，咁啊，男仔可能又唔知啊，可能你都觉得有少少喜欢啦，咁就后来就约佢出嚟送一扎花俾佢。爱 情故事， 爱情嘅发生，你下次可以谂试下，如果听 试咩？ 有冇眼瞓啊？你坐喺个隔篱啊，咁样咯，得唔得？ 啊，咁样啊？ 你唔使咁样系咪啊？即系如果系嘅，你咪扮瞓系咪啊？扮装 哦，你 拉 人 睇下隔篱。吓，唔系佢呃人，你认为会有人呃佢咩？佢都唔俾人坐隔篱。 所以你哋啲肤浅啊， 应该点做啊？ 先生咧，我惊唔到佢坐。 唔系啊， 我 讲紧我 知啊， 你要 create 一个咁样嘅 你 拣环境啊， 玉树临风嘅，我一坐啊，大把嗰啲想准备坐隔篱啦。 其实有啲人咧，若果系你屋企咪冇镜啊？ 玉树临 啊，即系其实我觉得 我 有盆 水， 有盆水，所以照得唔系太清楚，系咪？ 冲落去， 唔系对自己有信心嘅系一件好 事 嚟。 多谢， 太有信心咁好啦， 但系过多啦，唔好太多，唔好太多。 Thank you， 我都系，我都会同自己讲嘅，你知嘛？系，我屋企都系冇镜啊。 浩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一封老婆给老公的信。亲爱的老公，我们是一起，不是因为将就，不是因为金钱，我们是一起因为一个很简单的理由，相爱。嫁给你做你的太太，即使你不是一个有钱人，但是在我眼里面，嫁给你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新娘，因为你给了我人家没办法代替的爱。而且结婚以后，在我眼里面，我依然是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女人。即使我们现在住的只是一厅一房的小房子，甚至只能够租屋，不过同你一起看看电视，倾下偈，可以在攰的时候挨你的怀里面，已经觉得很开心。每日朝早醒来第一眼望到的就是你，短暂的亲昵，起床洗刷做早点，怀着美好的心情奔向外面的世界。你尽管做你的工作，我尽我的全力做一个家庭主妇去支持你，承担我要做的家务。我绝对不会问那个问题，就是我和你妈妈跌落水，你会救哪个这些问题。我会待你的相亲有如自己的爸爸妈妈，因为我知道没了他们就不会有你，没了你就不会有我今天的幸福。所以我会对你的爸爸妈妈好好好好好好，就算他们有时会不讲你，我都会尽量迁就他们，因为我知道你一定会看出我所受的委屈的。我希望我们共同的朋友有自己独立的朋友圈，我不会将你的朋友圈生活圈子彻底打乱，你没有必要推掉所有不必要的应酬而要早点回家陪我。虽然我家会寂寞，但我会知道如果你推晒所有约会只是陪我在家的话，你会更加寂寞。我会给你自由，因为爱你就会接受你的一切。不过如果你将我带入你的圈子，我向你保证在你的朋友面前绝对会给足面，不会发恶的，你会成为最权威最幸福的男人。你可以大男人主义，因为我不一定要女权的。某一些方面我都不相信，亦都不希望男女平等。男人应该似回个男人，不过大前提是彼此要尊重。你不需要很高大威猛，你的膊头不需要很强壮。在个半夜睡紧觉扎醒的时候，你能够揽住我，或者我悲伤的时候你会揽住我安慰我，已经足够了。老公，你不需要有丰厚的收入，我不会在经济上给压力你，我会顶住我屋企的这一片天，为了我们的幸福我们一起奋斗。不过你要广阔的胸襟能够包容我，因为做老婆的偶然会任性，亦都会不成熟，甚至有时会好像小孩子那样无理取闹。我唯一要求的就是要专一而忠诚。老公心里面只能有老婆一个，因为任何一个老婆都是眼里容不下任何第三者。如果有一天你激情不再，需要找自己的另一片新的天空，请你告诉我，我会接受，纵使眼泪含着泪，都会在你转身之后才流落嚟，还有万分不舍。但是如果同我一起你是不开心的，那你不开心我都会不开心，所以我宁愿一个人承受痛苦，好过两个人一起煎熬。我知道我这个老婆只是一个俗世平凡女子，期待的只是一份单纯美好的爱情，期待有一个人可以让我完全的信任，完全的付出。虽然冇咗你，我都系好好咁过完一生，但有你嘅陪伴，我嘅人生过得更加圆满，更加完美。每隔两秒，我都喜欢陪住你。 如是真，爱你每刻温馨，每一秒一分，仍在扣上入神。夜里梦里真爱来临。一缕未有发生，仍狂想，这幻觉多逼真，听到你声音，又像置身白云，是我未压抑的兴奋，令我乐意倾心。 都想起你，但我不懂使你心欢喜。每隔两秒我都想起你，完全忘掉了自己。爱会变成真，两分钟的热吻成为现实，爱人岁月梦里白等。爱哪有原因，两心只需合衬，然后慢慢两人情难自禁再热吻。不去关灯，全为怕这黑暗，愿你夜里给点指引，共结伴过一生。每隔两秒我都想起你，但我不懂使你心欢喜。每隔两秒我都想起你，完全忘掉了自己。成真，两分钟的热吻成为现实，爱人岁月梦里白等。爱哪有原因，两心只需合衬，然后慢慢两人情难自禁。然后慢慢两人情难自禁再热吻。 好啦，早上十一点钟听紧风骚快活人，咁星期五呢一样，一阵间咧会有点唱嘅时间嘅电话啊嘛，就系18723。 希望今日好生意咧， 今日一定好生意啦。 冇紧要噶，我哋每一次话冇生意，啲人都会打嚟嘅。都锡我哋咁啊，使乜担心啫？唔担心啦，每日卖两支汽水我 OK 噶啦。 如果冇生意，使唔使做啲 promotion 啊？咁而家 promotion， 而家咪 promotion 紧，一八七二三咪 promotion 紧啊？ 系啊 ，promotion 一下。 系啦，喂嗱，其实咧嗱，讲真咧，喺呢个社会上面。经常都有少少危机感嘅，睇咗个新闻咧，我觉得呢啲新闻其实咧好难会发生，但又原来会发生嘅。讲、一个人咧，佢坐飞机啦，你有冇听过沙滩老鼠啊？ 有 以前舊香港一個叫沙灘老鼠，因為咧沙灘最容易有沙灘老鼠，因為點解咧？你落咗游水，你啲嘢咧，如果你唔鎖 locker 咧，係非常危險。 以前好似冇噶，就擺個沙灘石或者我哋攞啲沙， 你有咩方法？ 攞啲沙擁住佢。 嗯 真系啊，沙灘石 係 啊，收入去 咁你嗰啲嘢咪全部沙嚟咯，拎出嚟。 你有膠袋噶嘛 ，B B， 你要攞個膠袋入住銀包啊。 我 真係冇電話啊， 你都試過咁樣啊，擁落個嚟啊。 係啊， 唔係因為其實取易不取難啊，所以其實好多時候，如果你咁樣嘅話，佢又要撥開啲嘢，跟住先再攞呢啲嘢，先再乜，佢就會麻煩，佢就唔會攞呢，即係唔會偷呢啲咯。 你間唔中會翻去攞嘢噶嘛，咁你又要撥翻開佢咯喎。 唔系，你嗰啲银包贵重嘢就塞喺里边啫，哦、水嗰啲梗系你收嚟做乜嘢啊？收一个沙里面再插支入肚，几好啊！正喎， 仲系暖水， 左边系汽水。哎呀，真系晕啊！ 我 樽水啊！ 我有一个最讨伐系点样咧？ 系 我一路游，一路望住我啲嘢摆沙滩度。 咁嗱，我又唔会游好远嘅，即系我又每人都浮台啲嘅。 你褪出褪到转游啊？ 游背泳咯，游背泳就得啦，永远都睇住，睇住，跟住哎呀，你收嘢啦，跟住就 转头。 不过 即系好似人哋游水咁样咧，即刻打一个，打一个关斗之后，即刻游翻蛙式翻翻去啦。 我谂翻，就算我望到，我都追唔到。 梗系啦， 系咪？佢浮一声就已经走咗啦。唔系嗰日有间坐飞机，飞机又好难偷嘢。第一，全部一个即系 close 地方嚟噶嘛，你走唔到噶嘛。 唔系啊，第二飞机有啲飞机老鼠，古古惑惑。 系啊，而家就 话三个钟头机啦，佢系敲个半钟头，敲你哋差唔多瞓着咗啦。飞机派埋飞机餐，咪揭你嗰个扮攞嘢咯。真系有机会去攞嘢， 系啊，佢就 即系偷你嗰啲 hand luggage， 唔系偷我啲，偷你嗰啲啊。 哦，咁啊系嘅，好彩佢识偷咋，佢偷你嗰啲有咩啊偷啫？ 冇啊， 蚀渣米。 又系，其实危险噶，全部摆晒上边 啊。喂，我可以攞嘢噶嘛？你抄啊抄，你都唔知我抄。 我唔摆上去噶。 你唔摆，即 系我 随身就袋。 我系摆喺我嗰个凳底前边，即系人哋嗰个凳前边，我摆嗰度噶。你知唔知点解我唔摆上去啊？ 你唔够高。 冇错。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好啦，最后第二个钟头嘅风骚快活人啦，提醒大家今日点赞时间一样超过十二点半，电话号码一样都系 1872388。 隆重介绍今日嘅嘉宾，基督教圣约教会坚乐中学李立忠校长。 李校长早晨， 各位主持人早晨，各位同学早晨。 我系值日生啊，今日。 咁打扮 咧？我系客家人啊，我同知道李校长道喜客家言啦， 道喜客家言啦，慈家言啦。 有咩校长？你咪平时屋企都讲客家话噶，系咪？即系同家人都系讲客家话，有冇？ 系啊，我而家喺屋企咧，同我阿妈都系讲客家话嘅，所以我太太都识听。客家话噶 系啦，我成日谂咧，两代之间咧，如果上一代仲讲紧咧，下一代点都会识讲，因为你要沟通啊嘛。 系啊，日日都讲噶， 唔识听都几好啊，系咪啊？唔知讲乜， 闹佢都唔知，闹佢都唔知。 好啦，咁欢迎晒李校长，今日我哋嘅规矩你都知噶咯，嗬？ 系知道啦。 今日我想问一问嘅就系你嗰啲题目嘅范围系啲乜嘢啊？ 我啲题目嘅范围咧系物理科嘅题目。 哎呀， 你本身嘅系读物理嘅， 系啊，我本身系读物理教物理嘅， 全部都系物理。 不要 理，是啊，我没有读物理的，我肥晒的，看看今天可不可以搏阿懵了。OK， 好，现在同我问问题。 好害怕啊。 好了，现在是小张张问，这个呢是关于一些中国美食的。有一种菜式叫做孔府菜，孔子的孔。孔府菜创于春秋战国时代，发扬于孔子的故乡山东的。孔府菜里面有一道名菜，菜名好得意，叫做八仙过海闹罗汉。八仙过海闹罗汉，而罗汉是指鸡肉。OK， 咁八仙是咩呢？请听住咯，有鱼翅、海参，哇，好嘢！鲍鱼、鱼肚、虾、芦笋、火腿，同埋第八样嘢，而家就要问你啦。我再讲一次啊，八仙过海包括有鱼翅、海参、鲍鱼、鱼肚、虾、芦笋、火腿，同埋以下四样其中之一：第一鱼骨，第二冬菇，第三猪耳，第四鹅掌。到底呢八仙嘅第八仙系边样嘢呢？ 好，点样？ 校长有冇？ 系啦，我哋筛选。 我觉得鹅掌机会大， 点解咧？ 点解啊，李校长？ 因为鹅掌咧，啲鹅识飞咧，好似仙人咁啊嘛， 系有意思喎。 如果你任讲嘅话都可以嘅，我觉得系鱼骨，就因为 水啊过海，因为过海， 海龙王啊， 因为过海， 佢未将佢掠成掠成骨之前，我其实系一条鱼嚟噶嘛，咁其实佢都要游过八仙过海啊嘛，过海 啊， 即系其实咁个意思啊， 但鱼骨会啃亲噶嘛， 所以我哋要个味啫嘛， 系啊，唔系你大骨就得咯，你梗系唔好用细骨啦， 又或者可以系冬菇。 唔係，我覺得似鵝掌啊！ 点解咧？ 真系啊，真系我奖啊！点解啊？ 睇翻佢呢个咧，呢、這个似嗰个叫做 九大鬼 佛跳墙啊， 鬼盘 菜嗰类 啊。 咁、我觉得鹅掌系入味啊嘛。 咁冬菇 都入味， 冬菇都入味啊。 系啊。冬菇好有味噶， 校长你唔可唔可以唔好咁样样？哇！ 但系用嘅山东菜，我哋大家识唔识山东菜啊？ 山东 即系通常有啲咩嘢噶？系海鲜多啊？ 近海喎、 啊，系咪啊？ 近海喎、 啊，近海 喎、啊，上边喎、 啊。冬菇就似乎都应该沤唔到喎、啊，即系如果你系咪咁讲啫？即系应该近山你先沤到冬菇啊？ 嗰四个答案系咩话？ 鱼骨、冬菇、猪耳、鹅掌。 但是又有呢个人呢，佢諗啲答案呢，佢冇理由无啦啦讲鱼骨㗎。 即係最冇可能嗰个就有可能。 係呀，咁就 点会唔会啊李校长。係呀、 我觉得有咁嘅可能。 有咁嘅可能。 但佢仍然都系维持自己嘅答案。 唔系你睇佢样古古惑惑。 我个样生时不嬲就系咁样㗎啦。你第一次 我咩。你唔可以用佢个样 嚟。我个样成日都系咁㗎啦。 所以你成日错囉。 我拣鱼骨。我拣鱼骨。 好，我继续拣鹅掌。 你拣鹅掌系咪？ 其实我又想拣猪耳。 我都系，不如咁样，你拣鹅掌，不，我拣鱼骨好冇？你拣猪耳 ，OK， 好冇？跟住就李校长就拣鹅掌，好冇？就咁。 Fix me，confirm me，confirm。 李丽瑞， 我拣诶鱼骨，你拣咩？ 我拣猪耳， 系我拣鹅掌。 等等，定系冬菇咧？因为佢头先嗰啲好似包心刺肚嘅嘢喎， 系啊，全部贵嘢嚟噶， 应该系冬菇嚟噶喎， 全部贵嘢啊，鱼翅、海参、鲍鱼、鱼肚、虾、芦笋、火腿，全部贵嘢。 系啊， 但我觉得应该唔系鱼骨，因为已经有鱼肚啦，同一类型嘅嘢。 鱼肚，你又啱，即系好似鱼标嗰啲咁嘅嘢。 系啊，有鱼肚啦，所以应该唔会系鱼骨。 即系咩都有啦，系咪啊？就是、鱼已经有代表啦，咁所以就唔应该系鱼骨啊？ 冇错。 我掰你，好咁我变冬菇啦。 B C D B C D 系嘛？ 系你开股我哋就落镬。 答案 有冇人啱？ 鱼骨 吓、 哎呀，李丽蓉你真系明明啱啱咗， 你都踢翻出街，真 俾我逼咗你添。 入去你行啊。 O K， 好嘢，我有鱼。 穿街过巷，来来来看清楚，谁人活得多快乐，无为自己绑枷锁。OK， 我话人全数计可，每日活得更快乐，就算再爬着斜坡。 We got a little bit, just a little bit， 通通都可以庆祝。 为爱，抬手向前，来吧，愿路见。 十分钟搭四日中选万呢首 What You Get， 电话号码1872388，而家可以打电话嚟准备一阵点唱。你又知唔知？跟住而家由小鋭鋭出题。 好啦，我要问嘅呢一条问题嘅话咧，就真系好简单嘅啫，根本就系送分俾啊！ 咁大压力嘅， 系啊， 我哋唔识答冇所谓， 系冇错。 如果你系哇位高权仲唔识答， 因为最紧要嘅系李太听紧嘅。 系啊，李校长太太而家听紧。 哎呀， 老公啊，你咁噶，头先都已经中一题啦。 你加油啊！今年你系零分啊， 知道零分小子。 好， 好啦。嗱，而家想問一問嘅就係咧，人咧每一日咧都有心跳，係咪？我哋又會呼吸，其實咧都可以令到我哋就維持我哋嘅生命，係咪？好啦，想問一問呢一條問題，一定識嘅，人一日心跳係會超過幾多次咧？其實有冇計過噶？我哋个心真系好叻噶，系咪？你谂下，停止咗一秒都唔会噶，你唔准攞嘢出嚟计。 哎呀！ 好啦，人一日嘅心跳超过几多次呢 ？A 十万 ，B 二十万， 咁多 ？C 四十万，定系 D 五十万次呢？唔计你都唔知道。哇！你谂下佢冇一刻系停止，其实可以咁讲。 哎、可唔可以讲多次啊？ 人一日嘅心跳会超过几多次？其实就好简单嘅啫 ，A 十 ，B 二十 ，C 四十，定系 D 五十万次咧？我一阵间可以同大家计条数噶吓，成年人啊，讲紧 系 啦，小朋友又快啲嘅 ，OK， 又多啲嘅。 我觉得 你俾少少时间我嚟计下， 系啦，好啦，系啊。 校长是物理学喎， 唔关事，佢系生物先知道。 我觉得是十万， 我觉得唔止，我觉得唔止，我觉得唔止。 嗱，因为我就咁计嘅，约莫咧就系、是、一分钟，八十次到啦。 O K， 系啊， 吓咁啊，咪照乘咯，八十乘六十咯， 八十乘六十， 再乘廿四小时咯。喂，又话唔中用计数机嘅，点解你用计数机噶？ 系啊， 可以啊，唔 可以啊， 出猫 取消资格， 取消资格， 去到 你头先，取消资格， 校长，没收佢， 攞手机出嚟， 没收手机 ，O K， 我带翻学校， 系 要家长先嚟可以嚟攞翻嘅， 抵死抵死，系叫阿马仔嚟， 今晚请家长嚟我学校攞，唔该， 仲要记大过，记大过。系抵死！ 我哋呢一个环节嗰第一次啊，俾校长没收咁。 我写背过先。 O K， 系请。 好啦，嗱，你哋要拣咯，系啦 ，A 系十万 ，B 系二十万 ，C 系四十，定系 D 五十万次咧？ 我都估四十。 四十系咪？ 我都买四十。 好， 我继续系 A 十万， 十同两个四十， 两个四十系咪？ 系 系有人啱嘅，正确答案嘅系。十万次啊！ 好嘢，校长好嘢。 其实校长系完全啱晒吓。先讲讲嘅就系成年人嘅心跳咧，其实系大约咧六十至到咧就系一百，甚至乎可以去到一百二十嘅。咁啊就系超过一百嘅话咧就太快啦。如果系慢过六十嘅咧就过慢噶咯噃。咁所以其实每分钟咧平均应该系大约跳七至到八十次。咁所以一齐将佢乘啦。咁就系话我当七十啦，譬如七十次啦。咁跟住咧就将佢就系乘咗我哋呢一个嘅六十，再乘二十四，就系大约系十万次，系超过十万次嘅。小朋友嘅话佢又会快得即系多啲。咁所以咧就系话其实人一日嘅心跳嘅话只系超过嘅就系十万次嘅。 好嘢。 校长好嘢， 恭喜校长啦！ 因为啊，我虽然系物理科啊，我都要睇啲科学科同埋生物科嘅试卷噶。 讲要大声发，即刻讲嘢大声发， 即刻有分数，讲嘢都有自信， 即刻有个自信。好，马老师， 好。我呢个都是关于呢个饮食嘅，在呢个饮食业咧，香港吓有扣炖，有冇听过？ 有扣就系总就系煮饭嘅方法。 因为扣 扣肉， 扣肉， 扣肉，或者扣，或者系炖嘢个炖， 扣炖， 扣炖。咁其实在香港嚟讲系指乜嘢咧 ？A 煮饭，扣跟住炖。B 职位嘅升降。扣你人工， 炖你冬菇。 一定是这个，不用说。因为你应该很清楚。我不想知道先。你不要说我不听。 扣阵马小强。 C 是 pose。 咩 pose 啊？ 职位啊？ 哦， 即系哦，你做咩噶？哦，我做扣凳。 咦？有咁嘅职位？ 我做扣凳。 炒人？ 咁扣凳系咩？你都冇讲扣凳系咩？ 我就系叫你估啊！我就系叫你估啊！扣凳系啊，扣凳原来 职位嚟嘅。 系啦，原来系职位。 系 D 原来咧系一种汤。佢哋咧即系自己行内嗰啲兄弟，整个扣炖啦咁样样，系啦，四个答案。 我想问嘅就系 A 同埋 D 有咩分别啊？你 A 嘅就系煮嘢嘅方法， 系啊。 咁 D 嘅汤系咩分别啊？ 诶，煮嘢嘅方法，而最后嗰个系一个汤嚟嘅，即系汤嘅 系饮得嘅， 系啊。 即系 A 系方法， 系 D 咧就系咧嗰个 制成品， 制成品， 制成品。 我发现我已经扣起咗你部手机， 就炖你都 系啦。咁啊，所以我拣 D。 你即系乜嘢啊？职位啊？ 制成品啊 ？D 唔系 职位就升降啊嘛。 职位升降。 哦，职位升降。 Boy，OK。 好，我拣 A。 主板 系。 职位升降 ，OK。C 系乜嘢？职位系一个职位嚟嘅，即系人哋问你嘅，你做咩噶？嗯，我喺呢间大公司做扣凳。 系，讲起上嚟都好笑啊！ 系， 如果系就惨啦。 系啊，你试下今晚咁样同人讲啦。 七十二行有冇呢啲嘢？ 去酒楼，唔该叫你个扣凳出嚟。 资深扣凳员，资深扣凳员。 我哋 reception 嗰度，今日你请问揾咩？我想揾陈生啊！佢做咩噶？扣凳。 卡片印住扣凳 ，OK 喎， 扣凳 officer 有经历喎， 我觉得真系好好啊， 呢个扣凳， 我就拣呢个， 你拣， 正仔， 好，我拣 A， 系啊，因为好难得你用咁多嘅时间，你谂到个咁嘅嘢，我为咗支持你，就算系错嘅，我都一定要 写名扶君子， 校长就 系 boy 系 A B A B C 位。 系啦，职位嘅升降。 O K， 有人啱嘅。 系答案， 撞喎， 真系噶。 系佢其实系扣凳咧，厨房负责诶砧板啊嗰啲咁嘅头头尾尾嗰啲嘢，系真系有叫扣凳嘅职位嘅。 好嘢， 系啊。 可以支持同學， 估唔到， 系啊，真系估你唔到。 你今晚去食饭边间都好，唔该我先见到你哋嘅扣凳。 既然系咁样嘅话。今天我陪你去拿个手机。 回望时伴我过度悸动一段，节日时伴我过度灿烂一段，一瞬间很像永远，转瞬间关系割断、到现时学会退让放下心愿，到现时被错怪亦放下身段，当角色出场倒转，跟你可相长更远，聚散次序盼会逆转，如能重置各一对的人，成熟后先走近，或你我会更合衬，力片进与退场有着谁伴我困 在阿 B， 你嘅写照嚟嘅嘛？ 呢个系虚构情节，而有雷同咧系。 好似一段，只换谁伴我细微恬静一段，当角色登场要转，主角怎可能？次序哪有自选？如能重置过一对的人，成熟后先走近，或你我会更合衬。 香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就《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刊宪，草案定出各项罪行的刑罚，其中的叛国罪、叛乱罪刑罚最高，一经定罪可判处终身监禁。条文指出，任何中国公民意图危害中国的主权、统一或领土完整而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可判囚终身；而任何人罔顾是否会危害中国的主权、统一或领土完整或特区整体的公共安全，在特区作出暴力行为，同样可判终身监禁。至于煽惑中国武装力量成员叛变，一样可判囚终身；如协助中国武装力量成员放弃职责或擅离职守，可被判监7年；如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加刑至可被判监10年。至于任何人意图危害国家安全或罔顾是否会危害国安而损坏或削弱公共基础设施，一经定罪可判监20年；如涉及勾结外国势力，可判终身监禁。全国两会继续在北京召开，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发表工作报告。他说，过去一年，全国人大常委认真履行党法法律赋予的职责，包括完善国家安全立法、制定粮食安全保障法、全方位落实粮食安全法治根基、修订反间谍法，将防范化解风险的关口前移，丰富反渗透、反颠覆、反泄密斗争的法律工具箱，修订保守国家秘密法，健全保密管理制度和监管措施。赵乐际又说，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关键一年，亦是全国人大成立70周年。常委会会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法治保障。美国总统拜登到国会发表国情之文。在经济方面，他说上任之前，国家遭受最严重疫情大流行和最严重经济危机夹击，失业率和犯罪率高企，人心惶惶，但现时美国的复苏正为国民建立充满可能性的未来。拜登批评前任的特朗普并没有履行任何一位总统对美国人民要负上的最基本责任，不可原谅。拜登又提到国会山庄遭冲击事件，形容在当年最黑暗的日子，在场很多人都亲身经历，亲眼看到涉案的不是爱国者，而是阻止权力和平移交的叛乱分子，但他们失败了，美国仍然屹立和以民主为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今晚东风增强，展望未来两三日有雨，天气清凉，最低气温大约是15度左右，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星期一雨势较为频密。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440点，升211点，成交金额40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31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89点，升2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6.64升2.2。 腾讯控股273蚊升2蚊，美团85.9升5毫，恒生中国企业57.58升8.4，中国银行3.19升8仙，阿里巴巴71.95，阿里巴巴71.9升2，中海油17.76升5.6，药明生物17.68升6毫，建设银行4.9升8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日元147.92，瑞士法郎0.878，加元1.345，人民币7.192，英镑对美元1.281，欧元对美元1.095，澳元对美元0.663，新西兰元对美元0.617。日经平均指数报39,881点，升282点。港金报20,110蚊，跌咗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158.19美元，卖出2,15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畅通噶，咁九龙入口。而家去到理工湾位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127号咧就比较车多，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北打街慢车，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新鸿基中心。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屯門的石排頭路有爆水管，石排頭路西行去山景村方向，近住振環路的部分行車線封閉，經過小心。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清水灣道碧屋落斜西貢、元朗公路洪水橋隔音屏來回和青山公路華園村九龍。最後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揸車時講電話都是分散注意力的行為，專心揸車自然可以避免意外發生。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消失的凶手。 由张译饰演的主角刑警魏国平，8年前追捕连环凶杀案行动中目睹战友牺牲，但被凶手走甩，自此成为他一个心结。 连环杀人犯销声匿迹，8年后再次出现，消失的凶手，星期一至五晚9:35，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返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什么是快活？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不单止快活，还是很风骚地去快活。有健康就是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嗱，记住一阵间打电话嚟点唱啦吓，1872388，12点半就会开始。我哋再介绍今日。基督教圣约教会坚乐中学李立忠校长， 李校长早晨， 亦都系你，亦都系你小追同学嘅家乡嘅邻居 同乡， 系啊， 隔篱 嘅 啫，原来 系啊，睇下迟隔篱，睇迟隔年 啊， 我 怀疑我同佢打过交，其实打过啲嘢食， 我唔同人打交噶， 西望西望，我哋和睦相处， 好，好，交俾李校长问问题， 系啊。 物理题。 好，嗱，今日咧，我预备咗几条物理题问大家嘅。 知道 啊，咁咧就近来咧就系三月都好冻啦。 系啊， 咁、大家咧就发现咧系呢个湿冻咧， 系啊， 比呢个干冻系更加冻噶。 系啊， 咁究竟系点解咧？啊，四个答案 A， 因为咧湿冻咧空气有水啊嘛，水咧。就一般咧，就会比空气更加低温噶，正所谓冻过水啊嘛， 烂 gag 嚟嘅。 B 就系因为湿嘅空气同埋身体接触嘅时候，原来湿嘅空气咧系更加能够吸走我哋身体里面嘅能量噶、哦， 你热能系咪？ 系啊。嗯， 有冇俗语啊？呢句有冇俗语兜底？ 湿嘅嘢会索嘢噶嘛，咪索走你身体上面嘅能量咯。 湿仔呢叫湿仔， 呢叫吸湿。好啦 ，C 就系湿嘅空气咧嘅密度系高啲嘅，因为有水啊嘛，所以就会向下沉啦，就会将高空咧嗰啲冷嘅湿嘅空气咧都带埋落嚟地面，所以咪更加冻咯。D 其实咧。呢个是纯粹的主观心理感觉来的，其实温度是相同的，这个只不过不同人的感觉不同而已。所以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在湿冻的日子呢、总是有些人呢是穿着短袖衫的。 是啊，有啊有啊有。 哦，即其实呢个体感，体能其实每一个人都 纯粹一个人 的 主观感觉来的。啊、 根本跟刚才那些完全是没关的，是不 是？是啦，所以四个答案使唔使重复一次呢？ 要啊，第二嗰个好长、啊。 OK， 第一个答案呢就是话湿嘅空气呢有水，水呢就会冻啲嘅，所以系冻过水。系 B 呢就系湿嘅空气呢同身体接触嘅时候呢系会吸走我哋身体嘅能量多啲㗎，因为湿嘢系会索能量㗎。C 就是因为空气的湿空气的密度高啲、所以呢就会向下沉，将高空的冷空气呢都带到嚟地面。D 呢个是纯粹主观的心理感觉，其实湿冻同埋干冻温度是相同，纯粹是我哋的感觉不同，并非科学嚟噶。 我想问呢阿校长啊，我想问嗱，如果有一日我哋嘅衫俾雨揼湿咗啦，我哋未来呢次换呢是零舍冻㗎喎。即系着住件湿衫，原理有冇啲、有冇啲似咧？ 原理系有啲唔同嘅，嗰、那个直头系湿晒嘅衫啊嘛。头、先我讲紧呢个空气里面嘅湿度啊嘛。 系啊， 姓李嘅果然醒啲。 就算唔系湿晒，部分湿都冻啲嘅。 校长， 系 我拣 C， 我拣 C， 我拣 B， 我拣 B， 佢系 D， 系我系 D，D for dog， 我系 boy。 B、C、D 都有人 拣。 D 有人啱， 有人啱， 肯定我。 正确嘅答案系， 正确嘅答案系 B for boy。 哦， 因为咧，原来湿嘅空气咧，黐埋啲嘢嗰度咧，佢咧系索人哋嘅能量咧，嗰、个能力系高啲噶， 系 系噶， 系啊。 啊，校长啊，呢方面有冇文献啊？我想睇下。 有噶，嗱，嗰啲咧词语咧系叫做咧比热容量啊。 嗯， 原来水嘅比热容量咧系比一般物质高好多噶。 哦，得啦，我唔使睇文献， 佢都睇唔明。 睇 错， 我为咗就大家特别避开晒咧嗰啲嘅学术嘅词语噶啦。 知道， 即系湿冻系存在嘅，就是、因为佢索走咗我哋能量。 冇错， 所以系真系湿冻嘅地方嘅话系比较。有冻啲嘅，所以干嘅地方嘅话，其实佢嘅冻可能个温度系一样，但系佢感觉上系冇咁冻嘅。 冇错，完全正确、 又系胜利嘅特别叻啦。 有几难明啊？ 咁即系校长，我想问，即系湿冻嘅时候咧，嗰个 temperature 其实低过干冻，即系我哋嘅18度。 唔系温度一样， 温度系一样，但系当你嘅身体接触嗰啲空气嘅时候咧、你身体流失嘅能量会 就快好多啦。 系啦、所以你就会觉得冻啲啦。 好嘅。知多啲嘢啦， 我學到嘢喎、我哋就成日都講係咧，香港特別凍嘅，十幾度，但係都好凍嘅。但係你喺外國咧，可能得幾度， 幾度都冇咁凍嘅喎。 係啊，係啊， 係啊。哎呀，多謝你，知道我今日先知點解啫。學多啲嘢就唔記得嘅啦。 好啦，第二題， 好，第二題咧，嚇咁咧，啊，我哋咧有學生咧嚇就做一啲嘅科學研究啦，係，咁咧就係用唔同顏色嘅光咧。就照射落去啲植物嗰度，就睇佢哋嘅生長。咁咧，佢哋就發現咧，啊，原來唔同顏色嘅光咧， 对植物的生长呢都有不同的作用的。但是哪一只颜色的光是最无用的呢？对于植物的生长来讲。A, 红色光。B, 黄色光。C, 蓝色光。D, 绿色光。 但嗰个作用系咩作用啊？ 生长， 生长 啦，光合作用啊， 系啊，令到佢生得大啲啊，快啲啊， okay. 各样嘅作用啦。头先讲 A 红 ，B 黄 ，C 蓝 ，D 绿，原来有一只光咧，对于植物嚟讲咧，个作用系最细嘅。 我拣蓝光， 我 点解咧？ 蓝光。 即系我自己当年响 农业，得啦， 冇嘢啦咁，我唔分享俾你，等你唔识， 得啦， 我拣蓝光，因为其他系暖色啊，即系我觉得光合作用， 绿色唔系暖色嚟噶。 阿校长，我未讲完， 抵死！ 阿校长 ，Mr. 抵死！ 校长， 兜孖刮落去。 唔系，我费事你有错误嘅概念啫。 蓝光，你系咪因为话啲植物其实佢哋系唔睇手机啊？喺手机有蓝光。 呢个正路，呢个正路，呢个太正路，系啊，呢个。我拣绿色， 因为佢哋冇手 机。你点解拣绿色咧？ 我乱撞。 OK， 乱撞。 我 multiple choice 乱撞。 OK。红色冇可能啦，因为我哋嘅太阳有呢个咩红外线啊嘛。系咪同嗰啲有冇关？ 太阳够有紫外光咯。 哎呀， 你冇紫色啊 嘛？咦，校长系咩？而家呢个好巴闹。 校长而家巴闭啦，因为佢出嗰啲题目咧好深。 头先啊嗱，扣我分啦吓，等我答唔啱啦。 以后次我一定会答啱为止。系，我唔会拣红色啦，冇用啊嘛，最冇用。 最冇用， 我觉得系蓝嘅。 我拣黄。我 拣 黄色， 好， 你有黄、蓝、绿、蓝、黄、蓝、绿都有，有人拣， 有人啱， 有人啱噶， 系 正确答案 系 绿色光， 耶！第二题啱咗， 但大家有冇谂过咧？哇，其实啲植物通常系绿色嘅， 系啊， 点解绿色系最冇用咧？ 因为佢自己本身系绿色， 唔系啊，原来咧， 佢都唔识嘅，佢自己 唔同颜色嘅光照射落去啲植物嗰度咧，植物咧，佢都会吸咗其他颜色嘅光。绿色光咧，其实咧，佢就系唔吸啊，佢弹翻出嚟啊，即系你想象你食完嘢咧，有啲嘢呕出嚟嗰啲咪冇用咯。咁绿色光就系啲植物吸唔到。所以咪弹翻出嚟俾你睇到咯。 我呕出嚟，我肚痛啫。 你听我讲埋先。但系有啲植物唔系呢个色噶，有啲植物系红色噶。 系，所以咧，我题目话咧，一般嚟讲啊嘛。 哦， 你听真啲先得噶。 校长话嚟， 明白，明白。好，第三题。 正确答案系咩？ 绿色， 绿色 系啦。 好，第三题咧，嗱，我先咧。俾幅图大家望一望，呢度咧系有一杯咧好满嘅冰冻可乐，吓嗰啲冰咧已经咧系浮到咧凸埋落个杯面噶啦， 满满啦，满 满噶啦， 吓 咁点解咧？当嗰啲浮出嚟嘅冰溶解咗之后咧，嗰啲水咧系唔会射出嚟嘅咧？如果照睇呢张相咧，嗰啲冰凸出嚟噶嘛，溶咗应该会射噶，点解啲水系唔射嘅咧？ 因为我一路饮。 好 ，A 系因为嗰啲冰块浮水，代表啲冰梗系空心噶啦。如果嘛，点会浮水啊？所以实际上面嘅份量系唔多噶，所以溶解咗之后咪唔会射咯。B 啊，原来啲冰咧喺溶嘅时候，佢温度会上升，吓佢咧系会热缩冷胀噶，同其他嘅物质咧系相反噶。 唔啱 吓，所以咧溶解咗之后咧，佢体积反而会减少噶。所以是不会满写的。 阿校长可唔可以抽走呢个答案？ 你唔好理人啦。 听埋先。 唔该你专心啲。 又收佢手机。 如果唔系，我要去揾训导主任嚟跟进你。 好。 好，跟住咧到 C 啦，因为可乐好多气噶嘛，嗰啲气泡不断咁样离开，所以个体积不断咁样减少，所以咪唔会写咯。 呢个都唔啱。 好啦， 其他冻饮都系好多。 跟住到 D 啦 ，D 咧。其实佢溶咗之后应该系会写噶，不过一般人咧喺佢未溶嘅时候咧已经啜咗两啖啦，所以咧你见唔到佢写出嚟啫。 头先我讲啦， 系冇错，因为你会饮噶，好快你就啜咗两啖啦。嗱，重复一次啦 ，A 就系啲冰系空心噶，所以份量唔多，溶解咗之后系唔写噶。 B 就是冰咧融的时候原来体积是会缩小的，是会热缩冷胀，同其他物质咧系相反的。C 是因为可乐很多气啊，啲气泡不断离开，所以啲体积减少紧。B 其实是会满泻的，只不过你忍不住太早已经啜了两啖了。 我都是觉得是 D， 因为真系你会饮噶嘛，系嘛？ 等先啦，如果我哋去雪啲冰嘅时候，唔会系空心噶，你都系倒啲水落去，跟住佢就变成冰，系佢嗰个水其中一个形态啊嘛。 你平时咧撩嗰啲冰咧，发唔发觉佢中间有冇空心噶？ 有噶， 有啊， 有噶，有空心噶。 嗯，呢个咪 tips 嚟呢个？ 是 tips， 不过不知道是不是生 I tips。 校长不可以给生 I tips 学生的。 A 啊，这样我揀。 好抽象。 好抽 象。 我都好抽 象。 你揀 D 的 是 不 是？是没错。我揀 D。 我 揀 D 咯。 揀 D 咯。 没人说不比 较。一 A 两 D。 校长你可不可以不要加这些东西给 我。不要吵啦，我想知道答案是什么。 O K， 一 A 两 D 有冇人啱？ 一 A 两 D， 如果冇人啱，我哋可以再 冇人啱噶， 即系剩低边个答案啊？剩低边个答案？ 剩间 B 同埋 C， 重复一次啊！唔该，校长。 系 B 咧，就系啲冰咧系会热缩冷胀嘅，佢融嘅时候反而体积会缩小。C 系因为可乐好多气，啲气泡不断离开，所以体积不断减少。 Boy 两 boy 一 C。 O K， 答 案系 boy 噶。 第三条， 好，第三条 啊，唔系呢条， 第四条， 佢系佢连续答啱咗三条啫，系啊，但冇人好觉得好兴奋。 但呢度我想讲少少，原来冰真系好神奇噶，点 啊？ 佢咧真系咧溶解嘅时候咧系会热缩冷胀，同所有其他嘅物质都唔同噶， 咁犀利， 系啊，嗱，所以嗰啲嗰啲湖面结冰咧。佢就會浮喺去到湖面咧，其實反而保護咗下低咧嗰啲水咧係唔會再結冰咧，咁嗰啲魚咧就唔會全部凍死啊！ 哦， 好神奇噶， 係好嘢好嘢。好啦，到第四條啦。 如果阿校長啊，如果我屋企個缸魚咧整啲冰喺面係 咪得？係啊，你今晚試下， 你今晚試下。 係啊，你試下，我冇嘅。 係啊，你今晚試下。 我覺得應該有呢個咁樣嘅精神。 係啊，我哋教同學要做實驗噶嘛。 但 係 校長佢攞啲魚嚟做教飛喎，係咪唔好啱生命嚟噶嘛？ 攞嗰啲將會食嗰啲魚嚟做教飛咪得咯。 哦 ，OK， 好。 係啊，你買條玩魚。 东星班都得噶， 视乎你经济，视乎你经济。 O K， 好， 第四条啦， 好，第四条，第四条咧就系咧啊啲发电厂咧输送电力咧去到市区咧，一般咧都系咧会用咧超高压电咧，即系十几万伏特咁样嚟到传送噶嘛。 我知你问乜嘢，啲雀仔企喺上面。 究竟点解咧？你唔好乱估，我问你咩先？ 雀仔企喺上面点解唔会电亲？ 第一，嗱，究竟点解要用高电压啊？点解要用高电压？ 哦、okay， 好， 第一系避免啲雀仔咧长时期站立喺呢个嘅。电缆上面跟住佢叮叮叮叮烂咗啲电缆。B 系因为咧，原来用高电压传电咧，可以用一啲咧比较 cheap 啲嘅电缆噶。C 系因为咧，大家都市咧用电量好大啊，一定要高电压咧先至能够传送到足够嘅能量。D 系因为咧，电力公司惊咧有人去偷电啊。所以特登用高电压等你偷电啦，电死你！ 我都惨，即系阿校长难得有一个咁嘅答案，我一定要全力支持， 电死你！电啊嗱，偷啊嗱， 系 我拣雀仔， 我拣 cheap 啲，我拣 cheap 啲嗰个 B 系咪啊 ？cheap 嗰个 系 B 嗰个咧就系可以用 cheap 啲嘅电压。 我怀疑系 C 嘅正确答案，但我都拣 A。 O K。 我拣 D， 即系 A B D， 而家 A B D 都有啦。 好，正确答案咧就系 B 嘅。 Yeah！ 啊，因为高电压咧，原来咧就可以用一个相对低电流嚟传电，啲电线咧可以 cheap 啲都 OK 嘅。 校长唔用 cheap 呢个字咧，我就拣噶啦。点解你要用 cheap 呢个字咧？ 就系令到。 成本效益啊，即係你用呢啲 term 咧， 聽落好聽啲， 好聽。 仲有一題唔好嘈，唔係 兩題，仲有一題，仲有一題 破蛋題。 唔係 ，OK， 我一定要全部都係零蛋，我話俾你聽。 好，最後一題又係同顏色有關嘅。我哋夜晚見到啲星星咧，有唔同嘅顏色嘅喎。究竟咧邊只顏色嘅星星咧係最熱嘅呢？熱啊，係最熱嘅。A 係紅色 ，B 係黃色。C 是蓝色 ，D 是白色。 有红色的星星嘅咩？ 有啊， 有。 你真的很少看过天啊！ 有啊，好大粒噶，可以啊。 我啊成日望天， 好大粒嘅。你讲紧系太阳？ 唔系啊，有时你见到嗰种哇，嗰粒系咪嗰啲飞机啊？唔系啊，佢一路都喺上面， 系啊，冇错、啊。 红色真的睇到。 系啊， 最热 蓝色， 最热红黄。蓝白， 哎呀，校长啊，呢条题目对我人生好似冇乜关系、啊。 你冇就唔好答我，我有。 对你人生有冇关系咧？系睇呢个人有冇深度噶。 好， 快啲讲。 其实我有噶。 蓝啊， 红。 蓝。 哦，你估红啊？咁我唔拣红啦。白啦，白啦。你拣咩话？ 我拣蓝。 蓝白。 红蓝白。 红蓝白。 O K， 正确答案系蓝色噶。 啊。 蓝色光源嘅温度系最高噶。 因为你嗰啲火最热嘅时候嗰个系蓝色噶嘛。 冇错。 好嘢。 好嘢。破蛋。系啊， 叻 ，OK， 好啦，校长点唱？好，今日咧想同点唱嘅咧就点唱一首歌咧，就系《友谊万岁》啊，仲系李丽蕊版本嘅。啊，咁点呢首歌咧有两个原因嘅、啊。第一个原因咧就系、是、咧我想送俾咧、啊、我哋坚乐中学中六级嘅同学、啊、因为咧。上个星期是大家在学校里面最后一个星期，我见大家最尾嗰天呢是依依不舍喎、嗯。大家呢都知道呢，而家中学生好鍾意呢喺校服上面呢都要签名啊留念啊咁样。哇，上个礼拜我见到呢佢哋唔係签名㗎，佢哋喺嗰件衫上面呢写文㗎。 哇、啊、 哇，真係见到呢一篇一篇嘅文章呢喺件衫上面，我见到同学之间呢嗰种友情呢係真係无比。所以呢希望呢考 DSE 嘅同学呢要记得同、啊、你一起去应考的不是你自己，是有你的好友和你一起，而且你的好友呢是应该会成为你人生一世人的好友的。 嗯，好窝心啊。 这个呢就是我点唱的第一个原因啦、啊。第二个要点唱的原因呢、啊、就是因为呢在半年前呢在风骚快活人呢，当时李建华校长上来呢、啊、就是点了这个友谊万岁、哦。当时呢我太太呢其实呢就正直呢在医院呢做完一个呢置换脊骨的手术，做完之后呢个人是非常之的痛啦，好辛苦啦。咁、啊、呢佢听风骚快活人呢竟然听到呢是喊到成个人崩溃咗咁样啊，应该好开心嘅节目嚟㗎嘛。点解呢？就因为当时李建华校长呢就係点友谊万岁呢首歌，而我太太病緊嘅时候呢收到好多好多朋友呢send 俾佢嘅嗰种慰问啊鼓励啊咁样。啊、而且呢喺佢跟住落嚟呢係差唔多有四个月嘅时间呢，其实个康复係非常之嘅辛苦啊。咁呢我见到呢佢身边呢有好多嘅姊妹啦，中学嘅姊妹嘅同学啦，姊妹嘅同事啦、啊、都对佢好好。所以今日特别係三八妇女节，所以点俾众姊妹嘅。 好，友谊万岁。 多谢晒你， 多谢晒， 好开心啊。 再次问候李太。 多再见星星，往昔欢笑，来日记取，忆记旧日情意，同哭欢笑在校园里，一切别恨离愁埋藏心里，日后再追，一切欢呼叹息，人于心里默默怀记，离去倍觉依依，这一生里仍念我思，此际话别临期，再隐隐记旧日淘气，小鸟今天远飞，离巢他去， 友谊万岁， 送俾所有听紧呢个节目嘅朋友们，希望每一天大家都开开心心，继续过活吓。好啦，十二点之后我哋有车路的士，十二点半点唱时间18723888。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我觉得人的思想是可以控制到情绪的，所以我每天都向好那边想，个思想调教去好的角度那里，当然是可以活得轻轻松松，做个快活人。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Happy birthday！ 生日之星，听日咧有一位漂亮嘅女士生日，所以我哋今日咧提早喺呢一个三月八号妇女节，一齐同全港嘅妇女，加埋我哋在座嘅呢一位生日 美女啊， 美女 系啊， 李丽蕊小姐生日快乐， 安排咗好耐啦，琴日同阿天恩开咗成两个钟头会， 系啊， 就是、为咗 全靠你，全靠你，全靠你， 就是、因为你所以要开两个钟头，系两个， 讲咗两个钟头， 本来两分 冇错啊，喂，我见到好多嗰啲靓 女，系啊， 好多谢仲有我哋一台嘅同事啦。 系啊， 二台嘅同事啦， 系啦、 全部都过晒嚟啦，咪多谢晒咁多位啦。我都希望咧可以将呢份嘅祝福嘅话，要祝福晒所有我哋现场嘅每一位嘅朋友，我哋香港电台嘅每一位，上上下下，大家最紧要都系身体 健 康。我哋继续做得更加蒸蒸日上，做得更加好。 好，谢谢。所有听紧嘅朋友们，今日生日啦，妇女节 系啦，诶，成、okay 个三月生日嘅所有朋友嘅话、都生日快乐， 好的 yeah， 多谢。 车路的士， 超车， 大家好， 冇错，又嚟揸车啦， 冇错， 系啦。 星期五我哋又睇下我哋车上面咧有啲咩品种好唔好啊？ 好啊， 咩叫咩品种？ 系啦，系咪车有啲咩品种咧？其实原来好得意喎。我哋车咧其实有几个诶好大分别嘅驱动模式嘅。咁乜嘢为之驱动模式咧？其实就系讲紧边一只辘去发力啦。 嗯， 系啦， 大家有冇头绪咧？ 有前辘后辘， 前辘后辘 啊， 冇错啦， 四驱啊，有啊。 原来最大三个分水岭咧，就系讲紧前驱。 后 驱同埋四驱， 系同埋五驱， 系 五驱系你隔篱嗰个， 都五驱， 冇错冇错，即系十一号自己行， 几好系五驱小姐，系啦， 有得坐得啦， 冇错。咁大家其实之前咧自己诶揸过嘅车或者拥有嘅车，其实试过呢三款未啊？ 有，全部都 系咪三款都试过？ 三款都试过，系啊。 感觉如何咧？ 冇乜分别， 系咪？好明显，锐锐咧，嗱就系斯文揸嘅。 啱啱想讲就系，其实呢啲分别系咪喺？掹嘅时候先至会特别感受到，或者应该话，如果你嘅路面有遇到滑啊，或者即系发生事情啦，先会有大分别咧。 其实应该咁讲， 如果揸快车先有分别。 真真正正自己司机会 feel 到分别嘅时候咧，其实喺路面有出现状况啦，或者激烈驾驶嘅时候咧，都会几大。 叫激烈驾驶？ 即系譬如咁讲啊，落赛车场，即系所谓，因为我哋咧系会平时我哋去赛车场之前，我哋系会去上堂嘅，所谓高级驾驶课程。咁其实佢就会教我哋点样样去控制一部车。车啦，咁其实系讲嘅，你点样将部车可以发挥到极致，喺个极限嘅附近一路徘徊住嘅，咁所以其实咧就讲加速减速都好去到尽啦，甚至乎一啲弯里边会唔会有啲系介乎于甩尾嘅时候嗰啲动作可以出现嘅，咁所以咧三款驱动模式其实喺呢啲所谓路面出现状况或者去到啲激烈驾驶嘅时候，好明显嘅分别嘅，咁不如我哋又介绍下佢哋有啲咩分别啦， 好啊，唔知佢咩特色啊，有咩分别？ 逐样讲啦， 逐样讲啊！我哋讲最普遍市面上面最常见一款先， 头盔， 头盔冇错啦。咁其实大家谂下，点解头盔车即系嗱乜嘢为之头盔车先？ 前面嗰两个辘， 前面两只辘负责发力嘅。咁所以咧，其实系部车系讲紧拉住行，因为你个动力喺前面嚟噶嘛，拉住行。咁好啦，但系大家谂下，点解呢一只会特别市面上面多同埋受欢迎先？ 安全性高会唔会系？ 有保留。 因为路面上其实是不需要如果是前驱前驱的话会不会是跟我们的路面有关呢？ 跟路面是有关系的。那这个我们稍后去 cover 路 面。好啊。 我给一个最明显的因素大家为什么会头辘车占了市面上绝大部分都是头辘车。其实呢其实嗰、那個生產成本係對於車廠嚟講平咗好多嘅， 最低嘅， 係啦。咁佢生產成本平咗，同埋佢相對應個車裏邊嘅空間可以使用嘅空間 多啲， 落啲嘅。咁點解會有呢一個空間問題啦？我哋先講一講啦。咁其實咧，因為佢頭碌車啊嘛，咁其實咧車中間後座乘客位咧一坐就最明顯噶啦。咁佢後座兩個乘客之間嗰個位置咧， 腳位多啲， 係啦，腳位多咗好多嘅，會少咗一條突到好高嘅槽啊！ 係啊，嗰、那個槽真係好麻煩，即係如果後邊坐中間嗰個人咧，只腳都 只腳都唔知點擺嘅、 嗯。 所以其實咧講緊頭碌車嘅時候咧，咁佢嗰條槽係會冇咗嘅。咁點解會冇咗咧？其實我哋可以講翻多少少啦。因為頭碌車咧，其實佢個動力來源全部喺曬車頭啊嘛、引擎喺車頭啦。發力嘅兩隻轆都喺車頭啦，轉向又喺車頭啦。咁其實後面兩隻轆係輔助 嘅 啫喎， 係係，甚至拉俾人拉嚟行嘅啫嘛。 係啦，佢最主要就係俾人拉住行，同埋佢係可以嚟剎車。 嗯， 最主要嘅功能就係咁樣啦。咁佢其他所有一概嘢都喺個車頭 做 曬 啦啲嘢，所以就唔需要嗰個拱起嗰個留翻個位，俾佢做轉嗰條。 係啦，嗰條傳動軸啊，所有嘢其實都可以唔需要噶啦。咁、其實喺曬前面已經可以發生曬大部分嘅嘢噶啦。 咁樣嗱，其實咧，如果冇咗嗰個即係拱起嗰個位咧，對於後座嚟講，真係加好多分、 啊。冇錯啊， 係咪先？尤其是啲老細車，邊個中意有嚿嘢懟起上嚟啫？ 所以好明顯㗎。你睇翻而家外面市面上嘅房車設計嘅嘢，佢、絕大部分都係頭碌車，就係點解咧？因為佢追求緊嗰個 空間感 必須要夠大，後座乘客有個舒適性。甚至乎中間第三位乘客要坐中間嘅時候，佢對腳可以舒舒服服咁擺翻喺度嘅， 爭好遠啊！ 係啦，咁所以咧，佢頭碌車而家發展到啲叫平地台添㗎、即係後座嘅時候完全平曬嘅，就連 我就係 冇 見過咯。你話有條槽嘅，一定有條槽過，就 爭在高與矮。 哦， 係啦，咁 因為你都要攬過去㗎嘛， 少少嘅，咁但係而家再伸出一啲，已經係 平 地台啦，完全攤平曬，所以中間個乘客可以去到好舒 服嘅，好舒 適咯，嗬。係啊，咁但係我哋又可以。你谂下，咁头碌车咁佢系唔系真系绝对性嘅好多好处先、 会唔会 速唔系啦？ 个速度感会唔会系比唔上后推啊？ 系啦，冇错啦，速度感啦，其实就会有分别嘅啦。因为我哋后驱车，其实我哋又可以讲翻呢个点解会有呢个分别。咁佢咧其实再有多少少分别 嘅 就系咩咧？头碌车最大缺点就系咩咧？佢嗰个叫做损耗，所谓 van 车系特别劲嘅头碌。那個損耗好誇張嘅，如果你用前碌後碌去對比嘅時候咧，大家估下個損耗嗰個分別可以有幾大啊？ 揸半啊？ 揸半，其實我甚至乎咁講，揸兩倍。 哇，兩倍！ 誇張起嚟可以去到兩倍㗎、 哦。 因為你諗下，咁佢全程啦，佢發力又係佢，剎車又係佢，發住力嚟轉彎。都仲系佢， 唔怪之得有好多時候咧，會叫你嘅就係話唔使一次過就係換曬四隻碌、你淨係將後邊嗰兩個嘅就係調上嚟前面就得啦。 冇做嘢嗰兩個而家到你做， 冇話嘅就係將佢前邊嗰兩個調後邊嘅喎， 全程 都係後邊調 唔做嘢， 全程唔做嘢，而家到你兩個做， 係啊。吊佢上嚟前面，跟住咁其實呢一個咧係頭碌車好明顯會發生，而且必須要做嘅嘢嚟嘅。咁所以咧，大家譬如自己可能甚至乎有啲人會唔知道自己頭碌定尾碌車啦、但有陣時候車房會同你講嘅，嗱、我今次咧你唔使換胎住、我幫你個車碌去調一調位先啦，前後調轉啦，好大機會嗰部就係頭碌車咯、因為就係頭碌嗰個 損耗太大啦。 好快，好大，系呢一个咧就系佢会系一个几明显嘅缺点嚟嘅， 知道 系啦。咁仲要再要有一啲要注意嘅嘢，就系、譬如我哋讲紧湿路啦， 系 咁湿路嘅时候咧，因为头碌车佢所有嘢集中晒喺前面啊，咁、所以其实转弯嘅时候咧，会有一样嘢头碌车物理上面会遇见嘅，叫转向不足。 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啦、 嗯？ 或者再我哋揸車叫地道啲嘅啦，我哋叫佢做推頭、 嗯、 推頭或者推頭啦，都有人叫嘅。咁、嗯、其實乜嘢情況咧？乜點樣樣為之轉向不足咧？就係、是、譬如講緊一個彎，我哋一個45度彎咁計啊，我哋攞定一個踏盤，諗住係嗰個角度可以架車順住轉完個彎嘅。 嗯嗯 但係點知個彎原來都幾深嘅，同埋你個速度有啲高嘅時候咧，咁、 嗯、 突然間頭碌車就會一個現象出現啦，就係、是、轉轉下彎嘅時候，突然之間你嗰個扭胎盤個角度係唔夠啊、 嗯， 你要再補落去，再深啲先轉得完成個彎嘅。咁呢一個就係叫做轉向不足推頭啦。咁、 嗯、 點為之推頭咧？呢、這個字眼係咩意思呢就係、是、如果假設我維持住胎盤，我一開始原先嗰個角度姿勢入彎嘅。 嗯 轉向不足，咁就代表你架車個彎轉極都唔夠深，你架車咪開始向個外彎飛出去咯。 係啊， 係啊，所以呢一個其實係危險情況嚟嘅、 哦， 所以頭碌車物理上面佢必定係會發生嘅嘢嚟嘅， 嗯、 所以亦都會一個原因點解所謂一堆高性能嘅車啦、 嗯、 跑車、超級跑車，其實佢哋都唔會係用頭碌驅動嘅，唔、 嗯、 係頭驅， 因為佢哋注重速度啊、 這個， 而通常出現問題就係速度嘅時候。 系啦，呢、這個係完全正確嘅。 或者濕滑嘅時候， 濕滑嘅時候啦、嗯，速度高嘅時候咧，呢、嗯這個頭碌車嘅一個佢天生嘅問題，就會完全表露無遺噶啦。係、 哦、 啊，咁所以咧，呢、這、一個就係先介紹咗叫做頭碌車啦。 係啦， 咁我哋有另一個分水嶺咯，好、 嗯、 大嘅就係、是、尾碌車啦。咁、 嗯、 其實咧就講緊佢係利用尾碌。后面嘅两个车辘去发力嘅、 嗯，即系倒转嘅就系前面嗰两个唔使做， 系啦，佢就前面嗰两个净系负责转弯就得啦，转弯加刹车，但系后面嗰两个就要俾心机啲啦，就 系 靠佢哋去啦。咁但系大家又有冇之前试过尾辘车嘅车种？ 嗯， 有嘅，但系我都系真系冇乜 冇乜大分别。 对于我自己嚟 讲，系咪大部分跑车都系尾辘？咁我应该揸极都系尾区。 你嗰啲系尾区嚟嘅， 系 啊。咁其实尾区咧，会唔会一个感觉就系佢会比较操控上面灵活啲， 系咪大力啲啊？ 会灵活啲嘅， 系。佢未必一定要大力， 哦、 但系佢会好灵活。咁、 嗯、 其实尾区咧，好多人系会攞佢去玩漂移啦。 哦， 系啦。咁点解我哋又可以 玩甩尾？ 系啦，甩 尾。 系啦。咁点？为什么一堆叫做有高级技巧驾驶的驾驶者、 嗯、 其实他们为什么可以这么轻易地将一部尾碌车可以做到甩尾的动作呢、 嗯、 其实就关乎于他前面两只碌佢愛嚟負責做指向嘅啫，咁、 嗯、 我哋又係諗翻我哋指向嘅時候，咁當然係用胎盤去扭架車啦。咁、 啊、 扭完架車，咁佢一個正常嘅彎裏面有咗指向咯、 嗯。 但因為尾碌車個特性就係佢個力度係喺個後面嚟嘅。咁、 嗯、 甩尾嘅動作係點樣發生嘅呢就係、是、透過咗我哋前面扭咗胎轉咗彎， 嗯、 但咧我哋係可以用個油門去協助轉彎咯。咁咩嘢意思呢、嗯、因為我哋運用咗個油門。其實我哋係可以增加咗我哋車尾轉彎嗰個角度、 嗯、 其實我哋係可以譬如俾大啲油、 嗯， 車尾係打橫走出去嘅時候，咁、嗯、其實咧就會將我哋入彎嘅角度收窄咗噶咯喎，係 啊， 係咁呢一個其實係甩尾嘅動作， 好似覺得係掃過去咁樣啊嘛， 佢少少係掃過去嘅、 嗯， 但係當然啦，我哋唔係講失控喎、 嗯， 你係要。真係 受控制地 喺一個合法嘅地方， 嗯、 安全嘅情況下 做 呢一樣，係 一樣唔好立亂做。 咁其實佢就好有效地可以俾一啲叫激烈駕駛啊，甚至乎賽車嘅時候， 嗯、 大家係可以更加快去 轉彎， 轉彎，甚至乎我哋所講嘅叫攻彎。咁、 嗯、 其實咧呢、這個係後碌車好大嘅特性嚟嘅。咁但係啦，後碌車咁佢都會有嘢犧牲咗嘅喎，同、 嗯、 我哋頭先。头碌车啱啱刚刚相反啦，咁、 嗯、 就系车尾啦。头先大佬都有讲嘅，咁、 嗯、 其实我哋揸后碌车嘅时候咧，就会发现咗啦，哇，后座中间嗰条虫好高大啊！嗯、我哋讲紧如果中间要坐一个人嘅时候咧， 好辛苦噶。佢一系就抹开只脚，一系动起只脚。 系啦，佢一系就两只脚喺嗰条虫上面咯。 系 咯 系 咯， 动起只脚。 但如果要抹开脚，又真系要抹得好夸张嘅，但系其实个坐姿一啲都唔舒服嘅嘢嚟嘅。但咧，如果我哋讲紧你系纯种。想去做一個操控的時候咧，後碌車係會好受歡迎的。 其實咁講啦，所有跑車咧後座都係唔舒服的，我都咁講，係咪？ 駁舌嚟啊嘛，所謂叫做 係 唔係成鋪俾你係啊，俾人搶噶嘛， 好辛苦嘅。除咗個位之外咧，嗰啲 sport car 咧，通常個玻璃後邊。斜噶嘛，即系你要耷低头嚟坐噶后边。 系啊，以前我试过咧，其实千禧年左右啦，咁啱啱有一部 類似一部甲蟲嘅車，但其實係一部跑車嚟嘅。咁佢點樣咧？因為後面個玻璃就真係斜落嚟啦。咁我當時坐朋友個車啦，哇！先講個腳個空間啦，當然窄到爆啦， 冇噶，係 完全唔存在一個空間啦。 你差唔多攬住膝頭哥， 我差唔多攬住膝頭哥唔得啦，我係差唔多抹咗一個七字馬喺個後面咁樣嚟嘅， 好辛苦。 跟住係只腳，係啦，練瑜伽抹到有咁開得咁開，先擠到落去個先裏邊，但係都算喎，係個頭個空間先最嚴重啊。佢雖然後座有呢一張凳喺度，哇，坐 佢唔係預你坐噶，其實 真係唔預 坐，佢預你擺背囊。 我个头咧，差唔多我个下巴要贴住心口咁样嚟坐，缩到 系啊系啊，我试过 耷低咗个头， 哇，一啲都唔舒服， 一啲都唔舒服，跟住仲要再计喎，嗰架车因为硬避震啦， 蹬到你傻仔 咁，嗰啲我不停顶头，弹上个玻璃， 所以有人话车你都唔好坐， 嗰啲车真系就算有位，都真系考虑一下。搭車會舒服啲，即係唔 硬避震係嘛？仲要係震到你， 真係 阿媽都唔認得， 係適宜係人坐後面。咁嗰啲純粹係我嚟擺下嘢，應急嘅時候突然之間要坐人啦，咁就會去有翻呢一個空間啦。 如果你咁講，我潮潮其實路面上我都唔舒適噶喎。 司機應該咁講啦，司機佢揸落去嘅 即 係 得一個人， 係 啦，嗰個操控嗰個感覺啊嘛，即係你隔離 suppose 同埋個司機係唔會要舒適咯， 係啊， 佢要速度買得呢車 嘅。我嘅意思咪就係。即係 一個 好 特別嘅群 組嚟嘅，係啊，明啊， 即係佢哋係其實佢嗰部車其實都唔係諗住要四個人，佢哋頂盡兩個人， 明白？ 操控性遠大於其他所有一切嘢啦， 冇錯。 舒適性唔係考慮範圍， 夠快就得㗎啦， 係啦。再儲物空間都唔係考慮範圍之一嚟㗎啦。咁所以呢一個係比較特別嘅一個群組嚟嘅。咁再去咯， 去到四區， 去到 我哋四區嘅時候，咁啊點樣咧？咁頭先我哋講咗啦，頭碌識得發力，尾碌識得發力，咁而家咧四。地區其實前同後碌一齊發力嘅， 係 咁頭先咧，我哋咪講咗，其實好得意噶嘛，我哋係會有啲缺點出現噶嘛，另外兩款車，咁大家覺得四區係 安全啦啩，係咪揦曬地下？ 係啦，咁其實咧四區個一開始出現係點解咧？其實係越野車，因為咧佢哋真係需要攀山越嶺啦，去到唔同嘅路面狀況啦，譬如石地、鬆散嘅地，甚至乎沙地， 佢俾你 off road 嘅時候用， 當你 揸 埋落個沙灘都好，嗰種 off road 情況，你架車都係可以揸得翻上嚟嘅。咁點解會呢四個都一齊有力度？会咁重要咧？其实就系因为佢个安全性啦。你任何问题，你是但一只碌冇咗一个叫做找地性都好，其他三只可以行得到。甚至乎最恶劣嘅情况底下啦，原来你三只碌有啲离咗地啊，离咗空啊，有啲就啱啱两只可能喺个沙地里边得一只系可以 都仲有力啊嘛，嗬？ 原来嗰一只有力度嘅都可以将你部车拉翻出嚟嘅。咁呢个就系四驱一开始出现嘅情况啦。 咁系咪即系话就系 for Jeep 嘅咧？原则上四驱车 一开始嘅时候，其实好大部分都系嘅，佢占咗可能 90% 都系呢一个方向噶啦。但去到而家咧，因为个发展方向又好唔同啦，咪汽车咁，所以咧除咗呢个所谓 off road 性能啦，即系越野性能啦，其实我哋去到一个跑车性能，而家都好好利用咗呢个四驱嘅特性啦。咁点解咧？其实四驱你有呢个好大力度去俾到落地下，当你部车300匹、400匹左右，你一下踩落去嘅时候，譬如后驱会发生咩事咧？后碌不停空转，你架车系行唔到向前嘅。前碌你除咗空转之后，你再会揈嘅。咁去到四驱嘅时候，可以代表咩啊？你一踩落去嘅时候， 一齐做。 四隻碌一齐俾反应你，四隻碌一齐帮你部车向前弹到出去嘅，咁所以呢一个咧就系而家呢一代最新四驱落到所谓性能车嘅时候，佢可以做到啲咩啦？除咗安全性，呢、這个 performance 上面佢都可以系一个好有效嘅一个武器嚟嘅。而家系 今日上咗一堂嘅就非常之好啊，等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嘅就系 三种 唔同 嘅 啲驱动嘅情况啦。咁当然若果我哋有机会嘅，我都可以讲下就系话因应住自己嘅需要嘅话，你应该要拣边种啦。 之后可以再分享埋就系我哋驾驶嘅时候喺呢三款车里边，我哋又要点样样去做咧？ 好嘅，喂，好啦，今日真系好好啊呢个堂 啊， 冇错，咁我哋话题下次再延续。OK， 多谢晒潮潮， 拜拜。公司抽奖差那啲啲更多，抽到超新款手机吧，如去年那样，我们未运，仍每年美牙。等架巴士急了啲咁得得，该搭的士，我一上的士，大概聋了口，出版巴士，连环。 世人，是霉运定是厄运？我誓要痛骂宇宙死，要追究填补我出世的错漏。那日刚刚好诞生于海市吧，调整三几秒那偏差，循闭换过长镜头。 咁多啲咁多，十二点二十九分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跌喺到被窝， 电话号码18723888，打半下翻嚟点唱啦？廿二度嘅温，相对湿度50%，大致多云啦。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嘅，咁啊点唱嘅时间要紧找找住吓。咁啊送只歌咧，俾所有今日咧生日嘅朋友咧，或者系呢个妇女节咧，开开心心吓，迎接呢个漂亮的周末。我而家先咧12:30新闻报告，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就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刊宪，草案定出国家秘密的定义，包括关乎中国或特区事务重大决策的秘密，关乎中国国防建设或中国武装力量的秘密，关乎中国外交或外事活动的秘密，关乎特区对外事务的秘密，或中国或特区对外承担保密义务的秘密。至于关乎中国或特区经济、社会发展、科技发展、科学技术的秘密，关乎维护国家安全或特区安全或侦查罪行活动的秘密，同埋關乎中央同特區之間關係嘅秘密，亦屬國家秘密範疇。草案又定明指明披露嘅含義，包括要考慮其目的係咪揭露嚴重影響特區政府依法執行職能嘅情況，涉及公共秩序、公共安全或公眾健康嘅嚴重威脅。亦要考慮披露國家秘密所照顧的公眾利益，同埋係咪基於緊急情況。立法會早上完成首讀同二讀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話：條例草案已經清楚界定各項罪行，列有適當例外情況同免責辯護，無辜者唔會誤墮法網。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形容肩負歷史任務感到光榮，至於草案有沒有審議時間表，他說並沒有死線。全國兩會繼續在北京召開，全國人大委員長趙樂際發表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他說今後一年的任務包括加強憲法實施和監督，其中要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特區憲制秩序和法治秩序，落實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報告指出，過去一年加強經濟領域立法，包括作出關於延長授權國務院在大灣區開展港澳律師內地執業試點工作期限的決定，關於授權澳門特區對珠海拱北口岸東南側相關陸地和海域實施管轄的決定，推動香港澳門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組織港澳台代表赴廣東、甘肅、天津、浙江、福建等地視察調研。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下週部分時間有陽光和乾燥，吹和緩至清勁的東至東北風，今晚風勢增強。展望未來兩三日有雨，天氣清涼，最低氣温在15度左右。週末期間風勢頗大，星期一雨勢較為頻密，星期二天色好轉。現時氣温22度，相對濕度5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传递爱俾佢。 哇！仔仔叫咩名字啊？秀 仔仔叫做 Marco。 Marco 有啲咩说话想同仔仔讲啊？ 系啊， 好啊，嗱，我就想讲几句。咁咧就 Marco 啊，妈咪咧好挂住你啊。咁今日特登咧就打电话嚟点唱，预祝你3月24日咧生日快乐。咁其实呢个电话系好难打得通嘅。咁咁好运打得通咧，我就想将呢一份好运送俾你。希望你以后咧做样样嘢都顺顺利利，同埋称心满意。咁等你咧翻嚟香港嘅时候咧，我再请你食嘢，同埋帮你按摩个头同条颈。 哇！ 讲完啦 ，Marco 啊，呢一样嘢除咗系一个运气之外嘅话，系爱啊， 仲系福气啊， 母亲嘅爱。 哇！哇好好呢份礼物， 佢都好爱我哋嘅， 佢都好 乖。是啊是啊， 乖仔啊， 好多谢你哋啊，因为我好难打得通呢份礼物，真系好特别。我将会咧将个录音咧静静鸡佢生日嗰日咧 send 俾佢。 好嘢， 好衰嘅啫，你而家讲咗出嚟咁啊，系人都知咯，唔可以静静鸡咯， 冇听啫嘛， 佢冇听噶，咁优秀嘅节目你唔叫 佢，你可以叫佢 archive 房， 系 啊，我知道啊，咁就好啦，希望佢咧继续努力啦，可以进步啦，身体健康啦，你都系啊，3月10日生日快乐， 快乐，生日快乐， 多谢 ，OK， 好， 咁我唔阻下一位啦， 唔阻边阻啊， 唔该晒你，拜拜， 拜拜。 谁下眼睛熄了灯，回望这一段人生，望见当天今天，即使多转变，你都也一意跟我共行。曾在我的十二天，疑问究竟为何生，但你驱使我担起灰暗，勇敢去面迎人生。若我可再活多一次，都怕再可以在路途重逢着你，共去写一生的句子。若我可再活多一次，千次我都怕面前仍是你，我要他生都有今生的满意。没什么可给你，但求凭这阙歌，谢谢你风雨都不退，愿陪着我暂别今天的你，但求凭我爱过，活在你心内，分开也像同度过。没什么可给你，但求凭这阙歌，谢谢你风雨内都不退，愿陪着我暂别今天的你，但求凭我爱火，活在你心内，分开也像同度过。但求凭这阙歌，谢谢你风雨内都不退，愿陪着我暂别今天的你，但求凭我爱过，活在你心内，分开也像同度过。 啊，张国荣嘅呢一首歌，另外一个代读嘅点唱咧就系咧梁碧霞吓，应该系咁拼啦。诶，细佬咧三月十四号生日，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事事顺利嘅。我第一次用大气电波祝佢生日快乐，真系希望可以读出啦。佢叫嘉荣。好啦，电话里面有另外一位朋友， 黎女士。 黎女士你好， 早晨啊，早晨啊，各位， 早晨早晨， 小睿睿同埋马小强， 喂你好啊，黎女士， 你又点咩？今日咩好嘢啊？ 点啊，礼， 好 礼 好病啊！我今日结婚啦， 哇，恭喜你、啊，恭喜恭喜，今晚摆酒啊，系咪啊？ 系啊系啊系啊， 真系啊，真系今晚摆酒啊！ 系啊， 真 系 噶！哇，今晚请我哋饮啊！ 咁应该好忙噶咯喎，而家 我斟碗茶 咁 嘅嘢。 今日唔得闲去佢嗰个朝头早嗰个 party 咧，我希望透过大气电波送上祝福咯。 好啊，好啊，好啊！ 哦，系啊，嗯， 系啊， 有啲咩嘢想同啊？ 系咩想同？侄 女叫咩名啊？晓慧系嘛？ 啊，或者你叫晓慧，佢先生叫 Henry， 系， 系啊。 石个窿啦，应该系嘛？两个 吓， 佢哋拍咗拖几耐？结婚啊？ 哎，好耐咯，好耐咯， 咁咪好咯， 系啊， 咁咪好咯，有情人终成眷属， 咁 系啊，甜甜蜜蜜， 系啊， 好，有啲咩说话想同阿侄女讲啊？ 哎，祝佢新婚快乐啦，白头到老啦，到老嗰阵时同阿先生咧一齐手拖手去旅行啦，去玩啦，总之就开开心心。 后生都得啦， 我都觉得系， 系啦， 又可以手 拖 手咧， 系啊。 而家要白头到老，好似我成日见公园咧，啲老人家都手拖手，好 开心。好正， 系啊，真系即系话而家都可以啊，即系唔需要等到老啊，小云先生， 喺 任何时候都可以 啊。唔准拖手，到老先就可以拖。 结咗婚啦，可以。 由 嘴 嚟，由结婚 开 始，系啱啊啱啊！ 今晚系咪去饮？你有冇梳靓个头啊？ 有咩准备？ 咁就唔，我又唔系主角嚟嘅， 都梳下个头啊，整套衫。 整靓， 我已经好耐冇听人讲梳 个梳发啊嘛。 你又真好靓， 系啊，真系好多年前嘅名嚟噶， 梳发啊， 要搵翻啲上海师傅。 系啊 系啊， 你就系上海度梳下个发，都唔知点同你整。 即系 sell 咗嚿梳发，系啦。 好啦， 短嗰啲大电嗰啲咩头发嗰啲， 系啊，就系嗰啲咯， 正 啊，大卷啊嘛， 系啊， 好 啦， 系啦，咁希望咧就阿侄女啦、晓慧啦，同埋 Henry 啊，两个咧就新婚快乐啦， 甜甜蜜蜜， 甜甜蜜蜜，永结同心，百年好合啊 ，OK， 好， 我仲想讲多样嘢啊， 系 啊。我花娘子嘅妈妈咧，三月十六号生日啦，想祝福埋佢啊， 生日快乐。 好冇 啊 ，OK， 多谢晒。 叫建云啊， 建云系嘛？ 啊， 好， 唔该晒你啊， 唔好咁 客气啦， 多谢阿奶， 今晚饮多两杯， 系啦，我哋就喺度同你饮杯，好唔好？ 恭喜， 饮杯。 今天共处。你将光阴停住，还学陈旧文艺戏，肯能细声说，做我内子，想讲愿意，还是不好意思，回赠同类桥段女主角那一句，让你做主。 这一次完美情诗。你用无限浓情蜜意来做为人伴意，还在莫名分手时醉意，一世穿一次小玩意，是女人的大志。你用无限浓情蜜意来做迷人玩意，还在没明分手时。才明白原来在意，一世穿一次小玩意，是我不生太迟。 浪漫温馨， 系啊，好嘢， 羡慕啊！ 送俾所有今日结婚嘅朋友们啦。喂，好，电话里边另外一个，喂， 喂，你好啊 ，Calvin 啊 ，Calvin 你好啊 ，Hello 你好啊，阿玉玉，祝你听日生日快乐，最紧要身体健康， 大家咁话， 佢笑得好甜啊， 系啊，我好开心， 睇到啦，感受得到。 睇到你边 睇到 卡文你唔好曳曳啊！ 卡文今日打电话嚟，仲有啲咩嘢？ 有咩？ 听讲你有啲 祝阿 Ray 妹妹生日咧， 多谢。 我就祝阿恐龙哥哥今日嘅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哇！佢呢个朋友好猛喎，好猛啊！个名恐龙哥哥， 系 啊，速龙定猛？ 呢个恐龙哥哥系边位咧？就系宝姐姐嘅虾子饼。 哦， 知道知道知道。 佢有个咁嘅花名嘅咩？我唔知嘅。 因为咧系我改嘅，原意咧就系恐龙绝大种啊嘛。 系啊。 佢咧服侍个爱人咧头头是道。 哇！ 仲要服侍埋我哋啲。 姊妹， 知道啦， 咁犀利啊， 系好好嘅。 例如咧， 不能进录，我惊讲一样，你都觉得自己哇个门槛好高，明唔明啊？ 明啊，明晒啊， 数之不尽。 哇，好嘢， 所以就叫做恐龙哥哥，系咪？ 掌声， 好猛，好猛，系啊！今日咧就生日快乐嘅。 系啊， 系啦， 好啊。 咁我哋其实好支持你哋嘅节目嘅，所谓咩松叔关注组，喺沙田咧同你哋食过饭嘅已经。 嗯，哦，知道知道，好啦，喂， 你咁紧张嘅讲嘢好似。 系，仲有冇其他点唱？ 点俾？差唔多啦。三月份嘅生日啦， 所有朋友，所有朋友， 阿马爷强 系啊，因为其实佢，因为你都系三月之星嘛， 系啊， 好劲啊，马爷强， 系啊， 马爷强， 好容易咩？呢个喎，嗱，而家三月份啦，咁咧，阿幺幺咧，听日系生日啦， 系 三九二十七，马爷就第二十七号啦， 好叻，我哋啲数目， 响埋你嘅日， 响 埋你嘅日， 我真系冇谂过， 我都冇，今朝我听到幺幺话佢自己系三三该九， 因为子成问我。佢話今日定係聽日， 哇！呢個幾好啊！ 三三該九，你一世都會記得。 係， 好啦， 多 謝卡文， 多謝卡 文，多謝。 好啦，跟住 啊， 仲有一位 Winnie，Hello，Winnie，Winnie 你好， 喂 ，Hello，Winnie 姐姐， 喂 ，Winnie。 喂， 系 ，hello， 系到 你删咗三机先，因为你三机有嗰啲 回音啊， 有啲 delay， 即刻删咗佢先，好冇？ 掹下插数佢先 ，Winnie， 得唔得？ 系到你啦， 系 你好， 得唔得？听唔听到？ 听到，听到， 你唔好紧张啊，到你啦，你好紧张， 好紧张啊，因为第一次打电话上嚟啊， 系，咁你又啱啦， 系 啦， 第一次 上个月唔打， 点解唔打？ 上个月唔打 电话， 唔打啊，吓？ 我打咗好多次啊，但系好难打啊，今日真系好难打啊。 咁你今日有咩讲啊？ 我最主要打上嚟祝耶耶生日快乐啊，生日生日快乐， 多谢，祝埋马爷 啊， 系啊系啊系啊，马爷 预祝阿马爷，呢个系预祝阿马爷。 喂，呢条方条嗱几好记喎，三三九九九三一， 系啊，我都谂住到时又会祝阿马爷生日啊，咁而家顺道祝埋马爷生日啦， 哦，多谢， 生日快乐， 你 托 我 红 福啊， 我知啊， 仲有好多 fans 都想祝阿瑞瑞生日快乐噶， 多谢， 打电话上嚟打唔到啊，所以叫我代佢咧， 你做代表。 系啊，因为如果我打得入嚟咧，就代佢哋祝福阿瑞瑞生日快乐，瑞瑞青春永驻。仲有我哋班粉丝咧，一直系无限量支持风骚呢个节目。 哇，非常好啊！ 多谢晒，多谢晒，多谢晒。 有你哋呢一个就够啦。 系啊 ，Queenie 啊 ，Queenie 啊，你 仲有 Queenie 啊，阿 Queenie 都要叫我代佢同你哋讲声啊。我哋咧呢班沙田咧饭局友咧。风骚咧一定会支持的， 多谢。 喂，但系我问下你元宵你有冇嚟啊？我唔觉眼你嚟。 有啊，你哋嘅全程嗰个 video 我都影晒啦，我分享咗。 有啊，但系我哋入唔到去前边嗰阵， 因为太多人， 太多人逼唔到入嚟，我哋知啊。 对 啊， 我哋好难逼到埋去嗰个中间位啊。 你话借尾啊嘛，滚嘴！ 我哋 fans 滚嘴啊，借尾！ 想借，冇人借。俾我啊！个个都揸住喺 前，个个都要霸住个头位， 系都几好笑啊！全部人，我真系正。 好啦，都要多谢咁多位，系啊，多谢你哋对于我哋节目嘅支持， 好嘛？ 我哋会继续努力噶， 好， 系啊，多谢晒， 多谢晒， 听我哋电话， 瑞瑞 ，Happy Birthday 啦， 多谢，系啊，妈爷都 Happy Birthday 啊，所有三月嘅朋友嘅话都生日快乐， 开心开心， 哇！好啦，咁送俾我哋所有嘅朋友嘅话，亦都要多谢每一位朋友对于我生日嘅祝福嘅，系啦，今年真系特别开心，系啦，咁所以嘅就系送俾大家有呢一首歌曲啦。 你唔好阻住我听呢首咁正嘅歌啦。 你唔好阻住我喊，我要多谢大家。 How are you, my friend？ 望着床上那本本的书，默默。 常伴着谁是这书。床上伴着谁是这书。